神秘之後同大家見，我就上兩個禮拜其實我已經做即係做嗰個投訴㗎啦，就係基於而家嗰個社會現狀咧，呢排我哋揀節目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啊。 嗯， 因為咧如果你講一啲即係好離地嘅嘢咧，其實就即係我諗大家而家就算聽佢都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心、那個心情都唔喺度啊。咁所以咧，我就今個禮拜特別咧就去諗一諗，就係話喺而家呢個局面入邊咧，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啦。咁其一咧就係、是、我睇翻咧年初咧就求咗支籤好啫嘛，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每年都去個車公 哦，車公嗰支籤， 車公支籤啊。咁當其時咧有個解籤人就話咧，佢話如果今年冇暴亂冇暴動咧，佢切咗個頭嚟坐得嚟，記唔記得？ 今年 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一方面我就已經覺得話不問蒼天問鬼神，似乎就唔係一個好科學化嘅。態度啦，咁但係咧近排譬如起碼我哋喺另外一個節目啦，我哋都解過一支一個扶機嘅一個 關聖帝君嘅機文，我哋啱啱 係啊 前嗰兩個禮拜， 咁我哋前兩個禮拜有兩位師傅上嚟做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多朋友咧就透過不同嘅途徑咧，即係想 follow 嗯， 因為睇下嗰個最新嗰個局勢嗰個發展啊，咁我首先要聲明咧就。即係呢個扶機，大家我諗，如果作為一個相信科學嘅人咧，佢一定係透過一個現實嘅分析，同埋一啲社會嘅趨勢咧，去做嘅。咁但係咧喺基於而家個情況咧，好多人都話，已想揾多另外一啲途徑咧，去安定自己嗰個心情啊。於是乎咧，就有咗呢個扶機嘅時候咧。咁大家好多時都會諗一諗，會唔會應驗咧？所謂或者跟住落嚟會點咧？咁樣咁嗰個扶機本身咧，其實我哋喺《經驗解密》我哋已經講過啦。 嗯。 咁但係有啲朋友佢未必有聽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係作為一個開始咧，我哋好簡單，即係講一講入邊一個內容咧，就即係可以俾大家一個所謂參考，就係咩咧？就係撥亂反正在子月。國策修練見曙光，我群難見逐隻走，灰頭土臉不能留。我只係聽呢句説話我就覺得有少少猶豫咁咩？就係話，喂，點解講到咁白咧？即係呢個我群，你即係咪講緊即係某個領導人咧？咁如果個我群難見逐隻走，灰頭土臉不能留，即係話全部都要走嘅喎。嗱，呢個正正咧就係喺上幾個禮拜時候咧，兩位師傅上嚟嘅時候咧。即係去分析過嗰、那個係咪命盤啊？個八字啊，都講到類似嘅情況。咁、所以我 都係子月， 都係子月啊嘛。咁所以我今日想兩位師傅咧，再次好簡略講講呢一個，即係呢句説話，呢幾句説話其實係點解法嘅？ 其實係咪由即係可能有啲聽眾未聽，佢係咪由開始翻？ 嗯、 即是由 六月， 即由第一段， 第一段開始， 因為呢張去解釋會， 因為要有嗰個前 因後果，前因後果， 因為呢張機文佢分咗十段嘅， 係 分咗十段， 每段就四行咯。 咁簡單講講，即由六月開始到依家個情況， 咁因為咧佢扶機嘅時間咧，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其實咧就喺新曆嘅7月29號嘅，咁咧就喺農曆嚟講就應該就喺己亥年嘅6月27啦。咁即係差唔多接近係八月啦，咁嘅時間咁樣，咁好啦。咁佢第一段咧就咁樣講嘅，佢話六月飛霜就亂紛紛，冰察不分就害平穩，逆天而行就飛一次，本末倒置就説謊話。咁其實咧就睇機文咧，其實好多時有啲壇啊，或者有啲廟宇都好啦，或者黃大仙祠嘅都好啦，咁 有啲比較白啲，有啲咧就比較圓啲嘅。咁呢個基文符出嚟嘅時候嚟講咧，就會講嘅嘢咧就比較白啲。咁其實佢第一段咧，佢交代咧，其實就係話咧，就係話路住飛霜。咁其實路住飛霜，大家都知道啦。 冤情 就係話喺 竇娥冤 一個夏天嘅時間咁，咁啊有呢、這、一個落雪啦，都可以咁講，係咪？咁就係、其實就係話一個唔係幾好嘅意象啦，即係我哋唔可以講叫做吉兆啦。咁其實尤其是喺南方添啦，咁樣。咁同埋嚟講咧，就係話好多嘢嚟講，我哋都見到依家呢個時間啦，逆天而行飛一次咁樣。咁即係話，如果佢個顯露出嚟嘅時候嚟講咧，今次嚟講咧，即係有好多嘢本末倒置咗啦，係咪？咁跟住就係呢一個第二段就係佢話。上情變了搞動亂啊！佢民怨難息就在一時，暴民就一發難收手，苦了百姓難回頭。咁啊，呢一第二段咧，亦都可以解釋到嚟講咧，咁依家咧就嗰個困境啦，同埋咧就香港人嚟講，其實都真係依家都幾唔開心啦。 係啊，呢個唔需要否認噶啦嚇，即係 唔開心啦，同埋大家都比較憂心啊，種種。種種嘢， 民怨啦、 啊，有民怨啦、啊，同埋睇到好多嘢咧，就係話喺呢個時間咧，就即係苦了百姓難回頭啊！ 最重嘅呢句， 最重咧就係呢一句啦，即、就、係、是、大家嚟講都係憂心種種係嘛，都唔知道未來嘅時間係點樣。咁啊，第三段就係而敵暗中來之助啦，美人奸計就計上計。土豪劣身鬼打鬼，黎民難有安樂時。咁其實第三段嚟講咧，其實都係相應翻咧，就係喺第二段咁樣，黎民難有安樂。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睇到上次我哋解釋咧，而敵暗中來相助咧，即係話各方 係呢、這個講國際啊， 係啦，講國際可能就係咁樣講。因為咧，我哋就即係以往中國嚟講就係南而北敵啊嘛，係嘛，即係咁樣講。 呢、這個咩啊？睇先啦，東夷西敵， 西敵南 西戎，西戎 南蠻就北敵啦，咁樣。咁如果依家喺扶基嚟講咧，就其實睇起呢兩個而敵呢個字嚟講咧，就似乎係國際性嘅啦，已經咁樣 嚇。咁美人嗰個我有新解喎、美人唔係靚女喎，係美國佬喎、 可以係嘛？可以咁樣講，但係美人奸計喎，咁但係即係 計上計添， 仲要計上計喎。嗱，即係嗱，我同你講咧，扶基咧，即係有好多嘢咧，即係你唔好話佢個基文嚟講咧。顯淺而真係咧就好白嘅，咁可以睇得到呢一樣嘢咁樣，係嘛？咁啊就係最唔好嘅睇到就係黎民難有安樂時啦，即係個個依家呢個時間嚟講都比較，即係可以講得話去娛樂或者睇場戲都可能都冇 心情， 都冇即係冇曬心情啊！咁即係令到啲電視劇集嗰個收視率都非常非常之低，依家可以咁樣講喎，係咪？咁啊，但係嚟講咧又唔係話完全咧就太悲觀嘅喎。咁因為第四段嚟講，佢又話新月局勢漸平息。 幾時係新月？ 嗱，新月嚟講咧， 而家未新月， 而家就新月啦，依家已經係新月啦， 就唔係新舊嘅新啊。 申請嘅新， 申請嘅新，新月新月嚟講咧，就係講緊呢一個七月，農曆嘅七月，即係立秋之後啦咁。咁個政局咧就漸平息喎，嗱，似乎即係有少少咩啦，係嘛？即係少少嘅啫，一步啊，褪咗一步啦咁樣。咁啊，江歌未斷就待時機，咁你亦都 仲未斷咯， 仲未斷緊，即系仲未斷緊，即系仲喺度有一個延續緊落去嘅。咁啊，小心為上就要注意，暗有行動就要提防。因為暗有行動要提防咧，咁其實係指邊一方面咧？ 唔知啦，呢、這個真 係，即系呢個唔知啦，即系暗有行動 喺呢度。有機會兩邊都暗。 係啦，冇錯啦，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咁。咁啊，喺第五段嚟講啊，個心又沉一沉喎。 係啊， 跟住就係中秋難忘就越團圓。 中秋下個禮拜係噶咯。 下個星期五係中秋。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嘅氣場就正面啲咁啊。 即係其實如果喺月份嚟講，即係踏入貴有月咯。 貴。 係啦，貴有月啦。 貴有月。 係啦，即係今我哋而家係禮拜六啊嘛。咁聽日八號就係轉節氣啦。 轉節氣就係白露噶啦，入白露就係貴有月噶啦，正式嚟講。 係。 咁即係啱啱所講啊，中秋節就係下個禮拜，係、嘛？禮拜五啊，啊。 嗱，跟住嗰句咧就真係好應景啦。百業蕭條難興旺，咁啊，大家嚟講咧都睇到啦。咁有啲行業咧就的確嚟講 差少少， 真係差少少啦。都尤其是喺飲食業方面咧，就比較差啲啦，都唔係差少少，好似都係嘛。啊！但係有一間係賣呢個芝士蛋糕好勁， 你啱啱經過啊，真係 幫襯過嚟食過， 切身處地見到嗰、那個。 我哋唔係，我哋希望正面啲，大家可以用正能量咁啊。因為筲箕灣有一間都好犀利嗰間，佢排唔到隊。咁啊，互不信任就氣難消。嗱，互不信任氣難消咧，其實都好明解，即係睇到咧，就係雙方、三方啊咁樣，或者四方都唔頂嘅。咁啊，即係大家嚟講咧，就係話。大家互相不信任咧，咁嗰道氣咧都係好，即係我哋話俾你知，可能怨氣啊，惡氣都好重啦。即係我哋照呢個基民咁嘅價值，咁啊跟住就政令難下紫禁城。 哇！呢句真係， 即係呢一句，即係呢一句嚟講咧，就似乎真係有少少可圈可點有啲嘢，係嘛？即係咁樣就大家如果係熟悉比較，我哋就唔係好熟悉啊政局嘅人咧，咁啊可能咧就他們去分析會比較恰當啲，因為我哋就唔係太識，但係就字面睇嚟講咧，就似乎有啲嘢咧就難以推行或者去解決到嘅，即係呢個嚟講似乎一個扣咁樣扣住，就喐唔到咁樣跟住。咁啊，跟住嗰段嚟講就係話地網展開就來捉鬼喎。 呢個第六段嚟㗎啦。 呢個第六段嚟㗎，地網展開，地網展開咧，即係好似都係要 天罗地网 啊！天罗地网啊嘛，咁样，因为天罗地网，我哋成日都讲喺术数里边有呢一个天罗地网就系一个困局嚟噶嘛。咁基本上嚟讲，咁啊烽烟再起咧就非百姓。嗱呢个好得意，佢烽烟再起非百姓咧就似乎唔系民间，有少少唔系黎民百姓起呢个。即係做出嚟嘅呢個烽煙， 佢意思係咪話咧？就係嗰個烽煙四起就唔喺百姓呢個問題， 唔喺百姓嘅問題啦，就似 唔喺百姓就喺 唔係似乎 有權嘅人 啦，冇錯啦，真係啦。個陷阱重重又再來喎，咁樣咁啊，人民艱苦有誰知？咁就係大家都仰天長嘆啊！咁究竟即係話如果咁嘅情況嚟講咧，即係黎民百姓咧都係比較即係辛苦啦，係嘛？咁啊。跟住嚟講咧，又沉一沉之後咧，又上翻嚟。佢話太歲之月有起色。嗱，太歲之月，因為今年就係己亥年啊嘛。咁己亥年就係豬年啦。咁行到亥月嚟講咧，就係 十一月啦。 係咯，行到 新曆嘅十一月。 新曆嘅十一月，十一月咁啊， 仲有一個零月啫喎。 係咯，嗱，十一月好似係今年好似我依稀記得嚇，大家可以睇一睇咧，就應該係十一月八號到十二月八號嗰段時間咁上下， 即係佢嚟 咁上下咧。 越亥越 係啦，即係去到亥月咧。嗱，其實亥月嚟講咧，你話係咪有起色咧？就因為亥月嚟講就幾亥啊嘛，咁啊亥就自刑喎，似乎就係嘛。咁、但係因為咧水多又可以解困局，咁啊漸漸有起色咯。咁似乎咧太歲都要出手噶啦，係嘛？佢話雖則太歲不高興， 太歲唔開心啦。 太歲今年就唔開心啦，星星之火就難再燃。咁啊，呢個就好啲啦。咁即係睇上嚟咁，即係話咁啊，即係星星之火。咁啊，日出之雪就漸消融。咁即係話 見太陽。 朝頭早出嚟嘅時候咧，嗰啲冰冷嘅雪咧。或者個局咧就可以咧就慢慢咧就 化解、 消離、化解啦咁樣，係嘛？咁咧就跟住嚟講就去到咧就第八段咧就講到撥亂反正在子月嗱，撥亂反正咧就好事喎、啊，應該即係話。不好的嘢咧，就可能咧就歸翻一個正道而行。 因為第一段有講到啦，兵察不分害平民嘛，逆天而行非一次，本末倒置說謊話嘛。咁會唔會係即係就喺第八段回應翻佢第一段嗰度所講，為撥亂反正啊？ 即係以前不好嘅嘢，而家就做翻好啲。 係啦，係即係可能應該係一個好似打牌咁咁啊，修正翻。 子月係幾時啊？ 子月就係十二月啦。 係啦，即係聖誕嗰個月。 即係聖誕嗰段時間啦，係嘛？咁我哋如果睇到呢個簽文嚟講，就係中秋難團圓啫。咁啊，可能咧就聖誕就會好啲啦，即係嗰個下一個節日咁樣。 咁啊，跟住嚟講咧，就係國策收斂日見曙光。 邊個 係 國策咧？ 啊，呢、啊這個真係我哋就難以 係啦。呢、這個可圈可點。 我哋真係難以解釋啦、 啊。有啲就解作話係示威者嗰邊。 哦， 啊，即係我喺網度就睇過，啊，即係睇過有啲觀眾嘅評論啊，係啊，咁啊，真係呢啲就真係要自己嘅見解，或者到時先至知啦。 嗯， 係咯。咁但係俄群就冇乜怨念噶咯。 係啦， 俄群係俄群。 咁呢度附基文所寫個俄字咧，佢都係一個俄字邊做個鳥嗰個俄嚟， 一隻鵝嘅。 係啊，一隻鵝。咁但係同音啦，係嘛？啊，咁啊。大家都即係自己去意會咯，啊咁。 唔係我睇呢個我就覺得即係好清楚噶，俄群難見啊嘛。咁你已經見唔到佢噶啦， 逐隻走， 逐隻走啊嘛，係咪啊？灰頭土臉不能留嘛，即係唔留得低到啊嘛。係 啦， 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到其時去印證一下呢個啦嚇。咁跟住就立月支持新氣象啊，咁啊阿師傅係咪好即係好啲啊？ 立月梗係好啦，嗱立月就是立尾啦嘛， 即係一月份咯喎， 係冬天啦，即 係2021， 差唔多到正月份啦，係咪先？ 2020嘅一月份， 咁啊只土豬走咗嚟講咧就 金鼠來， 咁啊就土豬翹走啦，土豬翹走就好特好過癮嘅，即係正翹翹走咗，無聲無息。 點解就要點解土豬？ 因為己亥年啊嘛，今年咁啊己咧就係土嚟嘅，咁啊咁啊亥就係豬啦，咁啊土豬咧。就走埋， 出年金鼠咩？ 出年係 庚子年， 真係金。 如果你土豬嚟講咧，可能連啲非洲豬瘟都走埋喎，咁啊好事啦咁、樣。咁啊跟住嚟講咧就金鼠來啦，咁因為香港都係要水噶嘛，金啊生水咁，咁啊都係向好嘅，我哋都係咁講。跟住嗰句嚟講咧，咁啊大家嚟講聽一聽，可能會醒神啲啦。就民生改善有希望喎，咁即係話咧，可能咧就大家捱多煎熬多幾個月時間啦，咁啊跟住到呢一個亥月啦、子月，跟住到正立月嘅時間咧，就個新氣象翻嚟。咁啊，庶民百姓就漸顏開，咁啊即係大家咧就重獲笑容啦。咁啊個個都就開開心心啦，咁啊迎接鼠年。咁啊到第十段嚟講就整咗個 conclusion 出嚟喎。 還有希望在明天 咁得啦。佢話今日咧啊，咁啊 來 時就非偶然嘅，即係呢句嚟講咧，就似乎係講因果嘅關係啦。 即係冰封三尺 啊，可以咁樣講啦。咁跟住咧就戒急用忍就成大事。咁跟住就陰安陽樂是天意咁樣。咁啊，即係話天地人嚟講咧，三才咧都能夠咧就順住個天意。咁啊，最後嗰句啊，梗係最好啦。還有希望就在明天。咁啊，呢個都好白嘅。咁啊，成個基文咧就似乎咧就係將從六月開始，因為呢個符基咧就係由講己亥年嘅下半年啊，即係呢一幾個月嘅時間嘅所發生嘅事嘅整個可以話。似乎個流程啦，咁然之後到 ending 啦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結束嘅時間嚟講咧，就可能咧大家都會有期望係出現一個好嘅事象嚟嘅。 你而家都唔輪到你話期望啦，你即係再頂落去，你頂多半年。我想大家都真的借晒了，所以你真係呢個真係個希望要喺年尾先得啊！如果唔係，即係大家就真係好辛苦啊！好啦，咁我有幾個問題咧，想問下兩位師傅先嘅。譬如話而家去睇啲機文咧，一般嚟講咧，以我嘅理解，好少咁白嘅。即係好少講到咁清晰，即係講到咁具體。 其實都唔算話少嘅。咁因為有啲咧每一個壇或者每一個嘅符機咧道堂咧，咁有啲嚟講咧就出啲中性詞啦。咁有啲咧直情係睇唔明嘅，甚至料到睇唔明咁滯嘅。咁佢呢一度嚟講，其實佢當中咧所都有含有一啲有啲嘢嚟講都唔係話即係要意會嘅，都唔係話完全好明。但係嚟講咧，就今次嗰啲個機文嚟講就比較白少少，都可以白少少嘅。咁咧就因為點解咧？咁其實嚟講每一個壇咧所輔助出嚟嘅咧，咁似乎嚟講咧 關聖帝君這個呢為何這麼白呢，希望個人都可以明白得 到，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是這樣說， 就是因為大家現在那個思緒比較混亂，所以講啲好清晰嘅嘢，大家 比較好似有啲嘢，有啲嘢比較清晰啲嘅，但係比有啲嘢咧就係暗喻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咁你一般基民嚟講咧，就暗喻比較多， 係暗喻多，即係你要解嘅話，同埋 要解嘅 典故噶嘛。咁呢個就講咁啊，黃師傅想問你幾樣嘢啊？就譬如話一般如果去扶機咧，佢係問邊一位神嘅，定還是係你去到佢俾你，定還是你可唔可以去揀嘅？ 冇嘅，冇得揀嘅，冇特定嘅。其實甚至乎有某啲道堂，佢基本上佢唔會話俾你聽邊一位祖師降壇落嚟。咁有啲會，但係而家係多數我所接觸嘅係多數都唔會去講俾你聽邊一位降壇落嚟。咁啊。甚至乎你重點就係話，當你問機嗰陣時候，你必須要誠心啦。係 你唔好即係抱住一個玩嘅心態，你即係去認真。你即係有真正你有疑問嘅時候，你先問 嚇。係啦，佢會答到你嘅。咁最主要都係透過一位道長揸住支機筆去寫翻個字出嚟啦。咁再嚟就。有個抄機手寫翻啲正正式式嘅中文字落張紙度啦， 咁嗰個機盤本身係沙嚟嘅， 係沙嚟嘅，係一啲好幼細過，即係西正西得好 過濾用， 係啦，好微粒，細得好緊要，好幼嘅一啲好滑嘅咁嘅沙，即係佢哋當然買嗰啲沙翻嚟，本身佢可能會粗粒啲嘅，咁跟住就用啲西隔到好幼啦，咁啊幼咁啊先至。落個沙盤，咁通常沙盤咧都會有分嘅，分長方形嘅，或者有啲係圓形嘅。咁但圓形通常嗰啲咧就唔會落沙嘅，嗰啲都係一個 盤嚟嘅，鐵 係啦，一個鐵盤啦，金屬盤啦，嗰啲就哼落去，哼即係哼哼聲， 有聲 嘅聲。通常咧呢啲就會係喺廟嗰度嘅，咁但係呢啲咧就同喺道堂有個分別咧，支機筆都會唔同嘅。譬如一 T 字形咧就喺道堂為主。R 叉型嗰啲咧，通常就會喺廟嘅比較多嘅。 嗱，咁如果一般人咧，如果睇住嗰個道長去扶機嘅時候咧，普通人會睇到乜嘢？個道長會睇到咩？係咪唔同嘅？ 唔同，睇唔到嘅。其實嗱，本身你問事者一定係跪住喺度嘅，跪住喺度佢唔會睇到嘢噶嘛。咁仲要眯埋眼，甚至乎咧會要求埋嗰個問事者做一個太極手印嘅。 即 係太極手印就兩，即係做出嚟咁個手印就咁樣咯，係啦，一個太極手印嘅兩，即係好似個陰陽咁咯，陰陽咁樣一個太極手印咯。咁啊，係道堂會要求個問事者嘅係做呢樣嘢嘅。咁啊，再嚟就當然喺個道長嗰度有個分別嘅就係，譬如你喺道堂咧，通常佢會俾張紙俾你寫低你問嘅問題。咁道長睇完你嘅問題之後咧，佢就會揸住支 T 筆就喺個沙盤度出字。但係出字咧都有分別嘅。我眼見同埋認識嘅道長都有唔同嘅，唔同係咩呢？有啲係淨係打圈，真係淨係打圈嘅啫。佢乜嘢你都睇唔到佢嘅，即係因為佢會有副機手噶嘛。副機手係咩做啲咩嘅咧？副機手係負責撥啲沙，撥翻正啲沙。撥翻平佢，咁一個抄機手，咁好多時咧就真係見過有啲係真係打圈嘅，咁有啲咧就真係料到，即係我哋講得俗啲叫鬼畫符咧，即係你都唔知佢寫咩，但有啲咧就好清晰，真係寫咗個字出嚟，你都會睇到佢寫咩，即係每個道長嗰個法都唔同嘅。 咁即係話佢睇到嘅嘢咧。你睇唔到嘅， 啊， 要佢即係先 interpret 呢， 啊？其實可以話有個靈通落嗰道氣俾你知，就算佢打緊圈，旁人睇唔到佢係咩字啫，就係個道長知道，感受到嗰個係咩字，講翻出嚟咁啊，抄機手咪寫低佢咯。 哦，係咁係咪佢又睇又講又噏？ 係，冇錯，係啦，係啦。譬如出一句啱啱呢度係六月飛霜亂紛紛，咁佢咪？咁出咗呢一句，咪即刻講呢一句，咁抄機手咪寫低佢咯，係咁樣逐個逐個寫咯。 有兩樣嘢嘅，我補充翻，我見過有啲機盤咧係用酒嘅， 用酒啊， 係啊， 用酒我就真係未見過啦。 放喺個機盤嗰度，08年啦，嗰次濟公 濟公 啊，佢哋喺嘅嗰次啊， 嗱，如果你話用酒咧，有一個可能性係咩咧？因為喺黃大仙祠，嗱就唔係而家地鐵站嗰邊啊。我所講嘅黃大仙祠就係喺呢個呈祥道 明愛醫院 後邊嘅，係啦，嗰度有間叫黃大仙祠， 係 啦， 見到 嘅，係啦，嗰度行上去隔離係永墳場前少少嗰度，嗰度咧就真係用盤嘅，一個盤就大好大個嘅就。鐵嘅，咁佢哋用叉筆嘅，即係嗰個叫做 R 叉型嘅，嚇咁上邊係冇沙嘅，咁一個道長喺上邊開機嘅啫，甚至乎我知以前接觸嗰個開機手咧，那個道長咧佢係唔識中文，佢識講，但係佢由細到大讀書都喺外國，咁佢淨係識英文嘅啫，即係佢文字係識英文嘅，講廣東話佢識， 即係一個英文用英語做溝通語言嘅道長。 咁但係咧，佢係寫到中文，佢講到中文，亦都試過咩咧？即係好神奇係咩咧？日文都開過出嚟，嗱佢唔識日文嘅，係有日本人上咗去問機，寫咗日文出嚟。咁嗱，但係廟嗰個同喺道堂嗰個分別。是有個不同是什麼呢，即那陣係佢寫咗，都係寫咗落張紙度，但係佢個問題呢道長唔會知嘅，因為寫咗落去呢唔會俾佢睇嘅，係即場喺個盤度燒咗佢，即係我哋叫化，化咗佢好似啡屎咗上天庭咁然之後呢就睇佢個圓啦，啊一大仙就睇佢圓重輕重或者佢嘅問事嘅緩急嗰、那個問題喺邊度？ 就即係換句説話講，佢未必答你。 係啦，未必答。嗱，但係咧，喺我當時嗰、那個都十幾年前嘅事嚟嘅，喺我當時嘅認知啊，咁唔敢講係一定啱，但我嘅認知就係咩咧？佢唔答就好好過答。點解咧？答親你即係有事，有問題。譬如病啦，患咗絕症啦，或者官非啦，或者有啲妖魔鬼怪纏身啦咁嗰啲啦，即係我眼見好多啊！呢啲係眼見到，即係我亦都係有接觸過有啲病患咧，醫生都話冇得醫，而係黃大仙出符機幫咗佢咯。咁當然佢個過程唔係咁簡單，淨係問機啦，要有好多。即個病者都要有好多付出，佢嘅誠心同埋佢嘅魂願啊，唔係話你上到廟你一求佢就幫，唔會咁樣嘅，一定要你又要起許一即係許一個大願，同埋你個行為嘅誠心，佢先至即係出唔出手幫你。 嗱，呢度再次強調啊，你有病你就唔好。 都係睇醫 生，唔好去扶機先，揾醫生先， 睇醫生先，一定係啊。 咁唔係黃師傅講咗咧，我都有少少個古仔都講埋，因為好多年前，幾十年前咧，我哋有個親戚好大年紀，咁佢咧隻眼又好蒙啊，即係年紀大啦嘛，又唔係老花喎，又唔知一陣眼花花睇唔到嘢，咁啊睇極咧睇西醫啦，睇中醫睇咗好耐都好啦，咁咧嗱佢又唔係扶機，咁啊走嚟咧嗰陣時咧就走去黃大仙求籤啦。投咗籤之後咧，原來咧就黃大仙咧，佢就有啲黃大仙嘅藥方嘅。咁佢哋用啲藥方咧就好特別嘅，有啲咧就可以好似藥咁樣執啦。咁啊有啲嚟講咧就唔係食嘅。咁啊對眼有時可能大家都可能都估唔到，佢究竟係點樣令到嗰對眼痊癒咧？大家都可能都估唔到。 揾牛屎揞眼， 牛屎真係牛屎喎。 咁張醫師傅呢個我可以。用我私人的不是我自己啊， 有經驗 嘅嘅係頭先嗰個佢未講已經正牛屎， 係啊， 揞眼 中咗啦。 因為呢個係即係我唔方便講係邊個啦，但係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已經知呢件事， 因為呢個咧就係我好親嘅近親嚟嘅。咁咧就嗰陣時咧就因為都係七幾年嘅時間啦，都係七幾年到八零年代。咁我哋走去邊度揾咧？咁你香港都冇乜牛啦。唔係求婆喎，我哋去咗青山醫院啊。咁啊，青山醫院嗰陣時咧，啱啱又識到個親戚喺嗰度嘅。咁咧就叫佢哋咧就幫我哋執咗啲牛屎翻嚟嘅喎。咁啊，執咗啲牛屎翻嚟之後， 你曬乾佢㗎嘛？ 啊，曬乾佢嘅。 你唔係正奇曬 乾，唔係好似仲要加唔知啲嘢落去㗎。 正奇魔係魔源嚟，你真係落隻眼度。 唔係淨係牛屎㗎，係 要新鮮， 加一兩味嘢落去。係啊，咁啊溝埋佢嘅，咁啊乾咗咧。就然之後咧，用張玻璃紙咁樣隔住對眼就敷，咁啊真係敷咗十幾次之後咧，就真係不藥而癒。 我嗰、那個認我認識嗰個案亦都係真實嘅，亦都係咁樣係好翻嘅。 仲有啲關鍵，如果你想求扶機咧，就最好真係喺道觀嗰度求。 因為有時有些即可能即他說他懂得扶機又幫你呢即隨便去求的話呢，咁啊，有好多人研究咧，由民初嗰時研究到今時今日咧，都話其實有陣時咧，當你會收到嗰啲機文，未必真係嗰啲上面啲尊者咧嘅落落嚟嘅，可能有啲咧咁佢哋嘅總稱咧就都幾不敬嘅，叫文鬼，即係有啲有啲殘留嘅意識喺度咧，喺度漂流，就知道咧你去問嘢，咁佢咧就多口作答。 那些是不是整蠱你的？ 不知道我不是專家，但是剛才的意思直說的， 那也有聽聞過說是有鬼機這件事的。 是、那黃師傅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什麼叫鬼機？ 鬼機就很明顯它是一些靈界來透過 即未走 是那些透過機盤來出一些內容或者字體甚至是圖案跟你做一個交流。其實我都試過這個情況，當然他又不是整蠱我，我又不是說害過他、我也試過在道堂裡面，當、正式問機那個時段收了、就是、因為他一個道堂一定會有限一個時段，譬如我三個鐘內真正開機來幫一些、幫一些、貧苦大眾、或者啲善信咁樣信眾咁樣。咁當收完機之後，請曬師翻天庭之後咧，就有時咧一啲一啲道友啦，即係大家道道教嘅一啲朋友咧， 係啦， 就係啦，或者叫道女。咁我哋咧都會喺度，或者可以經過之前祖師批准咗，可以去落開個機盤咧練機啊，即係叫學習啦。喺學習階段咧，好多時候咧，咁有啲朋友當時咧係有啲係會喐到，有啲喐唔到嘅，即係所謂喐到係佢一支 T 筆啊！我講知嚇，咁啊初初係有好多都喐唔到嘅，包括我自己都嘗試過啊！咁啊喐到，喐到咩程度？咁啊，我記得嗰陣咧有一個朋友，佢係喐到咧個程度就係佢可以寫字兼畫公仔，反而佢畫公仔嗰個數量係多過出字。出文字， 但他當其時的意識不是 正常的，正常的， 這個正常的，我們以前都直做過，另外就是扶機你的人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沒有任何東西的。出了字很多時候，我的感受那時候就是我那個朋友他拿機筆，我就扶機手，我就撥沙而已，很多時候那個環境是什麼呢？我撥沙站那個位置的後面呢，就是有個壇啦，再加上再入的呢就有些即是、洗手間啦咁樣嘅。咁我好深印象是什麼呢？很多時候我感受到後面有一陣寒氣啊，真是寒氣嚟嘅，因為冇冷氣嘅後面你個壇你擺咗你擺觀音啊、關聖帝君啊、女祖啊嗰啲，你唔會有冷氣喺嗰個位㗎嘛。咁、那個寒氣呢係喺我左手邊一陣喺個背脊滲入嚟。咁我呢我就已經 feel 到有啲嘢啦，跟住咧，我嗰個朋友揸機筆嗰個朋友咧，跟住佢支筆就喐啦、就喺度畫咗咩咧？畫咗個鬼差樣出嚟，跟住咧畫咗個鬼差樣之後咧，佢會自我介紹我叫咩名。嗱，我好清楚記得咧，有兩個鬼差上嚟同我哋打個招呼，一個叫羅開，一個叫馬修，即係佢咁樣形容自己個稱呼啊。佢話 名你 係啦，俾埋個名嘅羅開同馬修。咁佢話佢每次佢點解會經過呢度呢？因為佢知道我哋開喺度開緊練緊機呢，佢上嚟又話同我哋打下招呼嘅啫。係啊，佢上嚟有嘢做，做完呢佢就會走。但係最神奇係咩呢？因為嗰個法環境係個冷氣呢喺頭頂嘅、即係嗰啲天花式嗰種冷氣，你冇理由喺個背後有陣寒氣入嚟嘅，係好清晰嗰種寒氣一到呢，即係我，總之我感受到個寒氣一到咧，我朋友都唔知嘅。咁總之嗰個揸機筆嗰個朋友咧，佢支筆就即刻喐，而且好快，即係畫曬嗰種嗰、那個樣出嚟嘅，係完全有樣俾我哋睇。咁有時咧就會同佢溝通傾下偈咧，喂，你上嚟做乜嘢啊？咁但係佢有時咧，佢都唔肯講。即係佢唔會，佢話有時啲佢話係啦，呢啲要扮差事咧就唔方便透露。但係佢有時亦都會叫我哋咧，喂有冇 有冇燒酒？因為通常道堂咧，因為好多時候要做奠酒嘅嘢咧，都會擺一啲燒酒，即係廣東米酒啊之類，或者玫瑰露酒嗰啲喺度嘅。咁啊，就好多時咧會叫我哋喂，佢行事前咧開樽酒幫佢喺馬路邊奠一奠酒先，跟住佢先至走出去做嘢嘅。啊，咁好多時真係嘅，即係試過好多次啦。做完嘢翻嚟就翻嚟同我哋講打下招呼，哎，我走啦。咁就最終有一次咧，點為之最終咧？即係接觸過一個叫剛才講的羅開那個就很有趣的，他有一天突然間就走過來跟我們說我走的了，我以後不過來的了。問他為什麼？沒有啊，我夠那個功德啊，夠功德上天啊，我不用再做鬼差， 轉身份啊， 是啦，不用再做鬼差， 轉角色， 是啊，即自此之後呢就沒有，羅開就不見了啦，是真的，是啦，真的的，得回馬修有時就什麼了，還在這裡， 馬修你知道 嗎？咦，這麼有趣啊， 馬修英文什麼叫 Matthew？ 基層戰士， 即你可以說很有趣，但是那個感覺你又不會去害怕他的，因為我們都是在個在個自然一個道堂的環境，同埋一樣嘢，佢唔會係搞我哋啊，害我哋噶嘛。即係甚至乎有時講得誇張啲，都試過一次直頭黑白無常上咗嚟都有嚇。咁、啊、但係呢啲佢都係上嚟講打打招呼咁走咗啦，就冇傾偈。喂，唯一係頭先講個嗰兩位鬼差先生咧，就真係有傾下偈嘅。 咁啊兩樣嘢喎，第一咧佢可以入到道堂。 系啊， 咁啊都系正轨啦。 其实喺我嘅认知当中，你菩萨或者啲大神都好，佢唔会去讲一啲，就算佢系众生都，佢唔会讲佢走噶，因为慈悲噶嘛，系咪先？佢都唔会讲佢走噶。 但你可以入到去，佢开口啊。 嗱，咁嗰两个系鬼差嚟噶嘛？佢哋又 唔系， 系啦系啦，即系等住阳间嘅执法者咁解啫嘛。 咁阿黄师傅，你嗰次咧，其实你想问咩嘢？ 其實冇嘢問㗎，我哋就喺度練啫嘛，喺度練機啫嘛，係啦，練習咯，即係學、哦、去學。咁只不過當時我係做副機手，我就刮痧，那個朋友就揸住支機筆咁解啫嘛。 咁、如果咁咧，即係你下次如果咧再見到嗰個姓馬嘅嗰個朋友咧，你問佢有冇委任證 嗰啲？我諗都冇乜機會啊，因為我都冇去練呢樣嘢啦，已經。但係有機會真係學下到阿幾圖兄話齋，即係問下佢有冇委任證。 但係你如果譬如話 book， 即係聽眾就我諗唔好去立亂做呢啲嘢啦。 唔係呢啲都係講 做唔到嘅， 呢啲都係講機緣嘅。 係啊， 個天賜唔賜俾你嘅，因為當其時我之後我冇去學習，都係曾經祖師都有講嘅。喂，佢真係我記得有一句佢出機同我講嘅，佢話如果你而家唔去學咧，就佢有一句好文雅嘅字就係話圓一個。過三年，即係你而家唔去學咧，你三年後咧，你先至會有再有呢個緣先至去學啊！咁如果你唔去學，就真係唔去學咯。 係啊，緣分啊，真 係。好嗱，頭先總結咧就係有即係呢啲啦。咁如果譬如話係要搭嘅，即係呢啲機有幾多個唔同嘅，即係呢啲 category 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而家關聖啦咁啊，咁有神啦係嘛？咁另外有啲咩嘅？譬如話， 哇好多喎、即係多到我自己都拗曬頭，係唔係咁樣啦？喺就講喺廟啊，唔好講道堂，因為道堂咧有時請咗邊個落嚟都唔知嘅。但係我喺黃大仙祠，我的經驗咧嗱，有次咧或者講一個故事啦。我哋而家咪有一位姓潘嘅先生開自己開個網台，咪講鬼故嘅， 唔使孤偉其名啦， 潘少聰，潘少聰啦就係。當年咧，我記得嗰年係2005年定2006年左右啦。當年我喺上邊，喺廟入邊，喺廟入邊啊。咁咧，我哋啲道兄咧好多都見到，點解有個陌生人揸住個麥？上嚟揾啲善信，當日係禮拜六嚟嘅，因為禮拜六善信最多嘅啊，同埋禮拜六有機開嘅，或者因為廟上邊通佢平日唔會開機噶嘛，佢只要禮拜六或者啲大神嘅菩薩誕啊、神仙嘅誕辰啊嗰啲先至有機開嘅。咁當潘少聰上到嚟揸住，我嗰陣我哋唔知佢係邊個，真係完全唔識佢嘅喎。啊，我好記得咧，就喺上到嚟揸麥喺度周圍做訪問，啊咪問下咧。我相信他都仲記得呢件事嘅，慢慢突然間咧喺個開機個機房，我哋叫機房啊， 有位道姑走出嚟大聲嗌：邵聰，邊個叫邵聰啊？跟住佢自己都愕然啦，邊個叫我？係啦，跟住咧，嗰個道姑就揸住張紙啊，張機文嚟嘅。啊，邵聰你入嚟，大仙咧就揾你入嚟跪壇，話你好好奇走嚟上廟，咁啊想入嚟叫你跪壇啊嘛，真係嘅。咁同埋當時咧，我聽到潘邵聰自己都講嘅，佢話佢個名咧，佢話佢自己名咧，佢肇慶嘅肇啊嘛， 唔係肇慶嘅肇啊， 係啦，佢話未好少會咁準實，連佢個名嘅筆畫全部對正曬，咁啊直頭叫佢跪壇咯。咁自此嗰次之後，即係我好深刻嗰次就係大仙叫入嚟跪壇。咁佢嗰陣仲喺 會新城啊， 係啦，唔知邊係喺新城做緊， 即係未去網台， 係啦，做緊節目嘅。咁佢上節目一講，哦，犀利咯！乜嘢四方八面嘅人都上曬去。我當時我就見到好多俾鬼錢啦、大病啦、甚至乎天生有智力問題啦，即係上嚟問咩因由啊？點解今世會咁樣嗰啲啦？咁嗰啲情況就係多到咩咧？係每個禮拜六咧都係好多善信，係多到真係日日都可能幾十人，即係應付不下噶已經。係咁同埋咧，喺嗰啲人多時候咧，咁好多時咧降機咧真係會做。會出嚟有一個異象俾我哋睇到咧，原來當時衰則嗰個係黃大仙祠啊，係屬於拜黃大仙啦，但係降機唔係一定係佢，係會有好多唔同嘅神仙菩薩，甚至乎真係試過咩咧？有一啲大神誕啊，嗱講真係好可能真係未必信啊，連。阿唐伯虎都有降坛， 系 啊，佢净系用唐人， 咁啊佢啦， 佢写唐人， 人咧就系自修人啊， 系啦， 即系老虎嘅人，佢个名有意思， 属虎噶嘛，佢 人就系虎嘛， 系啦，佢属虎噶嘛， 白虎意思其实应该系第二仔，如果冇 咁嗱，我亦都喺基民见因为咧佢哋嗰啲降坛咧，譬如一啲荷担嘅降坛咧。他哋會有講佢哋係邊個嚟何誕何某一位大神或者菩薩嘅誕神咧？我有見過諸葛孔明。 嗰個好出名啦，1939年嗰個就係 諸葛武侯爺啊嘛，叫做係啦，即係佢喺個嗰個層次叫諸葛武侯爺啊嘛。係甚至乎連劉備張飛都有啊，即係我 呢啲上嗰位 啦，即係。 封咗神 嘅，系啦，已經甚至乎當年啦，哪吒啦，三太子啊，佢哋啦，齊天大聖啊，即係你話呢啲係咪假咧？我真定假，我唔敢講啊。但係個機文咧就係真係寫明自己嚟邊個河邊位嘅大神嘅誕，即係呢啲係有時有啲係直頭係一啲在世以往嘅歷史人物存在嘅真實嘅人嚟嘅，就落咗個壇度嚟賀誕啊！咁當然有時有啲係賀誕，有啲咧係直頭會出手去幫一啲善信。咁當時我理解到就係咩咧？其實咧就當然我哋成日都話喂神仙。或者菩薩是不是萬能呢咁原來呢都是各司其職，即是話喂，我黃大仙我不是管財的，你跟我求財，我梗係揾財神嚟幫你啦，係咪先？我不會攞嚟黐財噶嘛，係啦，就係咁嘅道理。即係有時會明白到咧，喺呢個階段過程當中，你接觸呢啲嘢咧，你會明白到其實咧係。嗰、那個天界所安排嘅嘢都係有個規律，係啦，個職級規律。咁其實同我哋人間個凡間都係類同嘅，只不過就係話所管轄嘅範圍喺邊度咯。係 啊，嗱，我有好多幾個問題唔明嘅，想問阿天師傅啦。咁就哪吒，照我嘅理解係一個小説嘅人物嚟㗎嘛， 《封神榜》 係咯， 《封神榜》。 即係點解會？ 即係天竺人添啊！聽咁 講，我今日都特登行去喺宇宙街嗰度去。 哦，嗱， 係邊？三太子廟。 三太子廟。 好出名嘅原因，因為咧以前即係我哋個即係祖師啦，葉問咧喺嗰度教拳嘅。 嗯。 咁我就唔明一樣嘢，就係即係三太子其實係咪真有其人？呢個照計。 其實咧，我哋咁樣睇咧，咁如果我哋喺 分開有神話時代啦， 係 啊，封神榜裏面的神咧，就全部咧都封曬上天嘅。 啊，姜太公 啦，係啦，姜太公都係。咁封曬上天之後嚟講咧，咁好多都係立廟咧就供奉佢噶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依家好多時候嚟講好似黃師傅頭先所講啦，咁你誒問機都好啦。咁尤其是我哋講翻嘅，譬如好似我哋自己天元道觀啦，我哋有一個錄音壇喺度嘅。咁錄音壇裏面嚟講咧，我哋當時起壇嘅時候嚟講咧，都要問嘅。咁啊，結果咧就係問咗39個大神，咁其中一個咧都係哪吒喎。咁啊，好奇怪喎。咁啊咁因為點解咧？其實每一個錄音壇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當時咧就請神啦，咁啊請神請咗39個。但原來最後甩咗一個嘅，係後尾先知。嗰個咧就我就叫做無名先師，咁我就另外用一個香爐咧就供奉佢，因為點解佢曾經顯現過出嚟，即係我打坐嘅時候見到佢，咁 佢有形喺度， 即係你漏咗我喎。但係咧佢係應該係佛家嗰即係嗰一派嘅。咁我哋即係如果相傳嚟講啦，咁哪吒其實都好好打噶嘛。咁哪吒亦都喺三界，即係三界上邊。咁我哋依家香港嚟講咧，就哪吒廟咧，就三太子廟咧， 唔少 嘅，都有幾間， 有幾間。 咁啊，最出名就係深水埗，即係呢一間啦。咁 就同北帝一齊嘅， 係啊， 北帝一齊。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過咗冇幾遠之後咧，咁我今日路過啦，就係關聖帝君廟啊。 喺係啊，我成日講嗰間嘛。 係啊。 在呢個 隔人街應該嗰個屬於隔人街， 未到隔人街嗰個位咯。 應該屬於隔人街嗰個位置。 南昌街轉入去啊嘛。 我其實頭先想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哋如果譬如話呢啲符機入邊咧，佢包含嘅係即係好多嘅唔同嘅呢啲。 嗱，我哋若果我哋一般喺香港見到嘅咧，就係話最出名應該係女祖啦。係。咁好似我嗰度都有供奉女祖嘅。咁我哋女祖嚟講咧，就係即係叫做最關鍵 key man 啦，即係我哋叫做經常開機咧，就係用女祖問機。咁除咗女祖之外嚟講咧，有時就會有靈寶天尊都出過，即係我哋自己嗰度就。咁另外嚟講咧，就會有關聖帝君啦，咁有關帝聖君啦。咁有時嚟講啊，順風祖師都會有嘅。 李淳風，即係唐朝嗰位天文 學家。仲有黃大仙就比較出名嘅。咁我哋咧就通常都呢幾位大神咧，佢哋咧就通常我哋咧就因為點解咧就符機咧就即係分好多種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啦，咁啊有仙機啊、神機或者要。 係，我就正想問你有其實有幾多種機？ 咁我哋大體上雖然分五大類咯，咁樣。 邊五大類 咁啊？即係人鬼神啦，咁啊天機啦，同埋地機 啊， 係啦， 地機 係 咩嚟 嘅？即係會咁樣。 地機通常都係道堂嗰啲咯。 嗰啲地仙啊， 地仙啊， 唔一定喺道堂，即係喺道堂 嗰個地方。 係啦，嗰個地方為之，因為地機就你有問必答噶嘛，天機就唔係有問必答。 誒，我呢個唔識話，地機有問必答。 係啊， 天機就 唔係，即係我頭先講咯，你寫咗落張紙度，你燒咗佢，佢未必係答你噶嘛， 係 嘛？但係你道堂嘅，你寫咗落張紙度，個道長會睇你問啲咩問題，跟住佢再出機嚟答你。 哦，明白啦，即係話一個就燒嘅， 係啦， 一個就 係啦，最簡單 記錄喺個紙張上面。 係啦，最簡單嘅理解天地機咁樣。 嗱，我就見過有啲機手咧。就要訓練出嚟嘅可以，咁啊機手佢哋訓練嚟講，譬如好似飛行董啦，咁啊飛行董嘅住持就認識咗好多年啦。咁佢哋以前嚟講，好似喺梅窩都有一個道壇嘅。咁佢哋咧就會問祖師爺，咁就揀選啲人過去嘅。咁佢哋比較簡單啲咁樣講咧，就要喺嗰度咧就最少49日。咁而且咧就要即係通常講沐浴更衣啦。咁啊最重要咧就食素啊，食齋。咁啊食齋，咁然之後咧就會重經啦，咁然之後咧就會練機啦，咁啊練機。 嗱呢度有個問題問咗，即係提我問咗阿天師傅先，齋咧同素咧有咩分別啊？ 嗱我哋咧所謂咧有啲人就成日都話食路邊齋啊嘛，咁啊路邊齋嚟講咧，咁佢哋即係佢一般嘅酒樓咧，咁佢係唔食肉，咁啊譬如你話菜遠炒牛肉咁啊。咁食菜丸，咁啊叫路邊齋。但因為你都有沾有啲肉汁喺度噶嘛，咁啊食肉即係叫做齋。咁另外嚟講就係最純咧叫做真齋。 咁啊，真齋嚟講咧，咁我以前啊翻去寶林咧就食得多啦，咁啊真係咧冇乜味道。係。咁啊，佢係純天然嘅蔬菜，蔬菜類啦、菇類啦。咁啊，嗰啲湯嚟講咧就豆煲豆嘅啫，都係一般咁樣。咁啊，落少少鹽落去。咁啊，嗰啲嚟講咧就叫真齋。咁但係因為呢家嚟講咧就好多叫所謂素食店啊。咁啊，素食店咧就有啲人造肉啦。咁啊，同埋嚟講咧有色素啊。咁如果一般嚟講咧，你話一般嚟講咧，道士啊，或者呢個和尚啊，呢個比丘尼咁樣，咁佢哋嚟講係真係要食真齋。咁啊，但係有時嚟講咧，去到嗰啲齋鋪食咧，分分鐘瀨嘢啊咁啫。因為點解咧？依家嚟講咪有啲黑心素食嘅，咁佢哋要落啲味劑落去噶嘛，用肉嚟提煉。最近先發現到有啲啦，咁 尤其是油啊。 咁所以嚟講， 動物嘅油啊， 所以依家嚟講咧，就好多呢個喺中國大陸有啲道觀咧，咁佢哋都係自己去種菜種瓜嘅，即係唔會落去市場嗰度買嗰啲咁嘅所謂叫素食咯。因為素食如果一經過加工之後嚟講咧，可能咧係參雜咗好多啲即係有分嘅一啲嗰啲肉汁啊，或者嘅成分喺度咧，咁就唔係幾好。最主要嚟講，因為道家同埋呢個佛家嚟講咧，佢哋打坐練氣咧係好容易咧。譬如好似你有可能都有聽過啦，咁啊，譬如話食蘿蔔，或者食西洋菜， 雜氣啊， 咁啊會破氣，咁啊有時咁啊會破氣，咁啊令到嗰度氣咧練極都上唔到，會咁嘅情況出現咯嚇。 咁頭先你講到訓練嗰度咧，就七七四十九日係嘛？ 通常係七七四十九日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嚟講，即係阿劉松飛主持啦，咁同我傾偈成日都嗰陣時就即係佢話通常派五個去，得兩個翻嚟，派兩個即係叫做話兩個可以做到機手，即係要真係要講緣分咯。同埋嚟講，我認識有個師姐咧，佢捱唔到四十九日， 點解？ 因為實在太齋，即係唔係講笑喎？即係點解咧？又要打坐啦，又要誦經啦，咁樣，仲要睇下個大神，即係要揀嘅，佢要真係要揀嘅。佢降機俾你嘅時候嚟講咧，即係要你真係要即係接收到個 message 先得噶嘛。咁、譬如好似我識得一個退咗休嘅一個機手啦，咁佢咧就曾經佢哋以前扶機咧，即係佢都係差唔多喺九零年代嘅啦。咁佢做扶機，後來就封咗。咁咧佢就同我講咧，佢哋當時咧就問機嗰個壇咧係唔需要問主題嘅。點解唔需要問主題咧？譬如好似有啲人咁啊，走嚟問，我想問一問祖師爺咧，咁我轉工好唔好啊？咁樣嚇。咁佢話其實係。佢話佢哋嗰陣時咧係唔需要問嘅， 你唔使佢講， 你行得入去知你。 你行到入去，跟住你上香啦，咁啊跟住咧就跪拜啦，眯埋對眼喺度咧，佢自然就已經扶到出嚟咧，都知道你問乜 嘅。其實呢方面咧，我都有呢啲經驗嘅，即係話頭先所講啦，即係話譬如我去道堂啲地基嘅地方，我寫張紙嘅問題，阿道長睇住佢咩咧？嗱，如果有啲善信佢真係有啲好私隱嘅問題，佢唔想俾人知道去問咩咧？佢可以真係要求去，我唔問，我唔寫出嚟。我唔寫出嚟，淨係寫淨係記錄自己嗰個名啊嗰啲，我唔需要寫個問題出嚟。總之誠心跪住咧，個心品俾祖師知。咁亦都好多時咧，有試過一啲就係咩咧？你問 A 嘅問題，但係佢答咗你 B 嘅問題出嚟，因為原來喺你問嗰個問題當中。唔代表你真係內心你最想問嗰樣嘢，因為有啲人真係會咁樣噶嘛，係嘛？ 甚至你唔知道自己應該問啲咩。 係啊，咁所以佢就會答咗你內心嘅問題，依樣真係會有咁嘅事發生嘅。咁啊，呢樣嘢都有咁嘅情形嘅。 咁啊，講到呢度嗰陣咧，即係頭先啊師傅啊講嗰個機文咧，可唔可以認證？即係認證呢個係咪個説即係講呢個機出嚟嗰陣時候咧，都係阿聖君嘅，即係好凝重嘅落嘅機文嚟嘅係。 應該講嘅，如果佢答咗你嘅嘢咧，就冇話好似你頭先所問就係話，佢好凝重啊，或者好嚴厲嘅口吻就冇嘅，除非佢鬧人啦，係嘛？即係佢鬧一啲弟子啦，都有試過 嘅， 試過我哋都見過。嗰陣時唔係喺香港嘅，喺汕尾，即係又係關聖帝君降機落壇，咁啊鬧一個善信， 咁啊鬧佢唔好成日再掛住飲酒，飲酒累事啊嗰啲就真係好嚴厲，嚴厲到咧個道長驚咗抌機筆。系啊，即系，哎呀，冇關聖帝君鬧咁啊！哇，機筆都抌開，佢係驚到咁樣嘅個道長咁樣。咁呢樣情況係有發生過嚇，咁即係呢，但係唔多嘅，通常都係好善意、好平和咁樣解答善信嘅問題嘅。因為有時即係一啲，甚至乎有啲道家弟子有一啲叫做咩咧？佢嗰、那個一啲自己嗰、那個。個人行為啊，諗唔通嘅話咧，佢直頭好簡單，跪壇訓示，求祖師訓示。咁呢幾個字出嚟咧，咁祖師有啲咩想同佢講咧，就寫曬出嚟，即係你點點點要注意啲乜嘢，要改善啲乜嘢，好似即係一個教仔咁樣咯，話俾你聽咯，係嘛？即係總之都係嗰句啦，你誠心咯。 係好嗱，咁因為我哋上次講完之後咧，就話黃師傅提過就係、是有人求一支觀音簽嘅簽嘅嘛。 觀音 即係上一次嘅嗰神秘之嘢， 神秘之嘢嗰度啊，觀音嗰、那個。 哦，觀音簽係一個。是一個有一個師傅去有一個道家師傅去求的，咁係啊有依支籤喺度噶，係啊，咁佢都係最主要都係問翻而家嗰個局勢啫，係啊個局勢嚟嘅啫，咁啊最主要係講翻個局勢嗰、那個叫做咩咧？係而家嗰個解決問題啦，譬如或者嚟緊個情形啊，即係。是好定唔好啦，咁樣。 咁簡單嚟講就係好噶啦， 係簡單嚟講佢係好嘅。咁、我記得個籤咧都係35籤啊。嗰個籤嗰個 number 係我記得係35籤嘅。咁簡單嚟講佢真係好嘅。咁最緊要就係、是都係叫重點啊，就叫而家就係話要忍耐咯。個重點就係要忍耐咯。 咁如果綜合嚟講，我哋譬如話我哋啲。一個月咧，或者我哋從好多嘅即係不同嘅方法去問咧，好似個結論都係好接近喎。 係，因為嗱，講翻呢支籤咧，佢其實35籤，佢係上上籤嚟嘅。咁嘅籤文就係劉關張古城相會啊，施藥衣冠重整舊宿風，道士無功卻有功，數卻當途驚擊外，三人共議事相同。咁其實佢主要都係可能劉關張即係代表個三啦，係嘛？即係三方面啦，係嘛？即係譬如 政府啦、人民啦，或者 係啦示威者啊嗰啲咁啦，佢即係佢都講三方面啦。咁所以佢就有一個解釋嘅，咁佢都有解釈就係個簽約咧，就係此簽就係話數卻當途驚擊。嘅阻礙啦，三人共事議啦，就主要達成共識啦。佢同埋就可以有個重整之象。咁呢個重整之象可唔可以話喂係咪個制度問題要改變咧？ 要改或者起碼人都要換過咁樣啦嚇。 凡事改變即大吉嗱，咁啊佢直頭講到明喂，就算你求功名交易啊，都係得利嘅，求財時運啊，六畜都有利可圖。咁啊，謀略係成功嘅。咁啊，年運亨通之時咧，一旦稱心，萬事通之刻，君與之今為不需憂慮啊，自有期間前程可前程事更換可宜，宜就係適宜嘅宜啦。啊，咁佢個簽文都係咁樣解咯。 係啊，佢呢個簡單少少咁，但係大家即係不妨去 係啦。 忍耐，即係俾啲耐性啊，俾啲耐性啊， 係啦， 咁啊都係嗰句話啦，就係、是、生活正常嘅生活照過， 嗯， 啊喺你嘅能力範圍之內，你就即係唔好 令 到自己個心情太過投入啦， 各方都要揾翻個位去做翻個結聯。 同埋識得放啲情緒咯， 要放鬆 係啦，即係譬如做運動咯，即係我成日都講話做多啲運動啦，又喺運動嗰方面啊，泄一啲嘅氣啊，或者嘅體力啦，啊泄出去咯。 嗱，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咧，今日就主要係阿天子師傅啦，因為我就即係請教咗好耐嘅。嗱，就第一樣嘢咧，就係香港係咪一個風水局喺度嘅？ 其實香港嚟講，首先咧，好天然的屏障在風水來講 其實首先我哋都可以講係一塊一塊福地啦。咁因為點解咧？咁開埠以嚟都粗略計都150年，咁亦都可以話點解一個小島可以成為咗一個世界好著名嘅一個地方。咁而且嚟講咧，就住喺呢度嘅人啦，咁啊同埋喺度生活嘅人啦，咁樣嚟講咧，咁都相當之唔錯嘅，即係可以咁樣講。 人傑地靈。 人傑地靈啦，可以咁樣講。你話如果我哋用翻我哋啲前輩啦，咁佢哋所教落咧，咁啊香港真係一個叫做風水嘅寶地。咁呢個寶地嚟講咧，咁若果從呢個風水角度嚟講咧，咁啊當然啦，咁啊要講龍脈啦。咁啊，如果大家學聯頭風水嘅人咧，咁亦有咧。咁都大概都了解到咧，咁啊有啲嚟講咧就知道咧，香港嗰個龍脈咧去最遠嘅地方啊，咁啊係嚟自昆崙山。 嗱、那個就即古代講嘅就係黃河嘅起點啊。 起點。咁啊嚟到昆崙山。 咁係咪阿賴布爾提過嘅？ 咁啊呢個嚟講就不能考究啦，咁我就唔知道。咁我哋咧師傅教落嘅啫，咁啊 有呢個提及。 嗱，咁講緊呢個龍脈，即係龍脈嚟講咧，即係講喺老祖啦，即係最早咁啊，跟住然之後落到少祖，咁啊香港嚟講咧就分咗兩大龍脈，一條就喺大角咀嗰邊過嚟，咁啊一條嚟講咧就過咗之後咧就去咗呢一個太平山啦，咁啊唔好講到咁遠啦。咁最接近嚟講嘅地方咧，就去喺廣東省嘅羅浮山出嚟。 係呢、這個就係啦。 咁大家都清楚，羅浮山嚟講咧，前嗰10年8年就起咗個黃大仙祠嘅。咁嗰度咧就香火都好鼎盛。咁因為嚟講咧，就相傳咧就係黃大仙咧就喺嗰度升仙嘅。 黃大仙係浙江嘅， 金華浙江 得到嘛， 就去到呢一個羅浮山。 嗱 喺嗰度起咗個 黃大仙。千師傅唔好怪我，因為要翻轉頭咧就係、是有啲即係配合我哋啲行人上咩其實咩係龍脈咧？ 嗱龍脈嚟講咧，就中國人就好得意嘅。中國人嚟講咧，就嗰個風水嚟講咧，佢就認為一個山嗰個勢啊，其實嚟講咧，就好似條龍咁樣有起伏噶嘛。咁、那個龍 即係個山係一條龍嚟嘅。 係啦，成條龍咁樣一路咁樣延伸落嚟嘅咁樣。咁、那個龍嚟講咧，就即係等於嚟講，即係我哋中國人啦。咁其實嚟講咧，就係話我哋中國嘅圖騰嘅代表性都係用一條龍噶嘛，係嘛？咁其實個山勢嚟講咧，就話即係好似條龍咁樣，即係物嚟講就好似人體個物像一樣啦，即係連綿不住啊，就黐住佢落嚟。咁嗰條龍脈行得靚嘅時候嚟講咧，就風水嘅寶地就比較多啲啦。咁同埋嚟講咧，嗰、那個龍脈咧去到某一地方咧就會結穴噶嘛。咁啊結穴嚟講咧就好多啦，有陰宅啊、陽宅啊，咁即係好似依家睇風水咁啦，就要揾一啲風水比較靚啲嘅地。咁如果講喺聯頭風水嚟講咧，咁通常嚇，即係我哋一般啦，見到個聯頭嚟講咧，就好多個山勢嚟講咧就好靚啦。咁同埋嚟講咧，啲樹葉啊就好綠嘅，好青綠嘅。咁同埋咧就唔好有啲牙蠻纏纏啊嗰啲，我哋叫做譬如話秃头山啊，个山 咧有有见绿色嘅， 系啦，有啲咧就削咗落去嘅咁样。咁啊，你话 即系逢真悬崖啲又唔掂， 如果啲唔掂啊，咁嗱，若果举个例子咧，其实香港咧，其中依家我嗰阵时咧就睇过有个地方，其实几靓嘅，就系依家深井啊，深井嘅碧堤半岛咧，向住望住嗰个山咧，就啱啱嚟讲系屯门公路下边咧，其实嗰度有个穴位，其实都几靓啊。咁所以嚟講咧，就深井呢個地方咧，即係近呢20-30年咧，喺嗰個位置都係發展得唔錯。因為點解咧？佢嗰個穴啱啱咧，其實就對正喺呢、這個應該係青山灣啊嗰、那個，大概咧咁上下嗰個位嘅。咁你見到嗰度咧，就一路都起咗好多啲豪宅啊，應該都好多豪宅， 起曬咧， 係啦，佢豪宅。咁啊，深井嚟講咧，亦都有燒鵝而聞名嘅。咁呢個地方，咁我發現到咧，嗰度有兩個位置，其實幾靚嘅。大家可以如果有時間去到嗰度，有啲人如果有啲朋友仔住喺深井碧堤半島嘅話咧，咁其實你喺第應該嚟講第一期嗰7、8、9座咧，其實望咧就望到係好明顯嘅，好明顯嘅嗰度咧，即係好似一個窩裏一樣，即係一個山谷咯嗰、那個位。咁啊，同埋嚟講咧，因為深井嚟講都有啲原居民噶嘛。 咁佢哋嚟講咧，都喺結穴嗰個地方聚居。咁、嗯、經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嚟講咧，入到白雲咧，咁深井個發展係的確唔錯。嗯、即係依家你知道啦，好多都起咗好多啲高樓大廈咁樣。你話真真正正要揾翻一啲比較靚啲嘅穴位咧，香港都唔多， 越嚟越難啦、啊， 越嚟越難嘅。咁另外一樣嘢嚟講咧，話睇風水更加難嘅一樣嘢咧，就係咧要揾嗰啲泥土靚嘅。咁以前咧師傅教落咧，佢曾經試過有一次咧，就揾到一個地方咧，香港啊，因為香港真係寶地嚟嘅，太極泥啊。 咩係太極泥？ 太極泥咧就好得意嘅。咁太極泥咧軟軟鬆鬆咧，而且有少少紅色嘅。咁咧喺邊度揾得到咧？飛鵝山。飛鵝山咧。就近呢、這個應該嗰度係孫中山先生個媽媽嗰個墓啊，嗰、那個附近嗰個位嘅咧，咁、其實嗰陣時都有嘅，咁但係嚟講都係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啦，依家可能咧都已經係即係改變咗，仲會唔會有咧就唔知啊。嗰陣時因為我哋去上山去睇啊嘛，咁啊採訪睇過呢一樣嘢。 啊嗱，咁我即係好心急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咧近年咧，好似香港好似啲運勢麻麻地喎。咁係唔係呢個原本好嘅風水係破壞緊？ 其實我哋睇嗰個風水嚟講咧，就係、是、話可能咧就喺呢個發展嘅時間咧係冇去留意啊。咁啊做可能咧就喺呢個風水方面嚟講咧係做咗一啲唔係咁好嘅嘢咧，造成有啲負面嘅影響。 舉例咧，填海啦，譬如話 維多利亞港啦，嗱，因為點解咧？嗱，維多利亞港嘅水深咧就廣闊，雖然就好細啊，係嘛，但係就好深嘅喎呢個位。咁但係因為咧就不斷填海咧，就令到整個河道咧就修正咗直啊。咁啊，即係我哋所講啦。咁我哋就係話，其實河流或者大海都好啦， 一定有彎嘅要。 係一定要有彎嘅咁啊，因為點解曲水有情？有情我哋叫做曲水有情啊嘛。咁、其實嚟講，你話嗰、那個水佢沖落嚟嘅時候嚟講，你好直不甩嘅，即係好似你走去玩嗰啲蛇滑梯咁樣啫嘛。佢個水一沖來，個水勢就好勁嘅。一沖來就驚濤拍岸噶啦，咁尤其是嚟講香港嗰個維多利亞港咧，佢就不斷咁填海啦，就將嗰個整個河，即係我哋叫做話嗰個海岸線咧，係修直咗啊。咁啊修直咗之後嚟講咧，令到咧喺中環同埋呢個尖沙咀呢個地方咧，嗰、那個收窄到依家嚟講係剩翻幾多米啊？剩翻好似 冇啊！你游水游到過？ 游水游咗幾百米，都游水過。咁啊，修正咗呢個。 其實以前都游水台嗰、那個，不過而家就仲 即係用咗嘛。 你修直咗海濱公園之後嚟講咧，如果大家咧有個經驗咧，坐天星小輪咧由中環咧去尖沙咀，你會發覺到嚟講咧，因為咧就嗰、那個 波浪勁嘅， 波浪好勁，尤其是嚟講咧有多內河船啦、有多貨運嘅船隻咧經過咧，係突然間成個浪咧就可以冚過嚟都有嘅、所以你見到好少，依家已經見到好少嗰啲三板嗰啲咧， 冇噶啦，嗰啲就 釣下魚啊，或者撈下魚都有。 同埋咁係咪唔聚財啊？ 啊，咁啊，梗係唔聚財啦。咁你諗下嚟講咧，財嚟講，你梗係慢慢咁樣流啊，咁樣先係曲水有情啊嘛。咁、你啲財嚟講咁浮。同埋個波浪咁啊起跌大咯，個起伏比較大咯。尤其是你去到呢一個尖沙咀咧，我哋有一個經驗咧，坐天星小輪咧，係要等啲船過咗之後，咁嘅船先可以埋到去嘅。咁個意象即係話俾我知，你揾食都要唔該你等下先。 等 係你要埋岸嘅，你就上岸啊。 拍碼頭 係你要拍碼頭，你都要等咯。嗱，即係呢個嚟講，即係。好顯淺，大家都明解。因為點解咧？嗰隻船喺度咧，即係啲內河船也好啦，或者啲大遊輪一經過咧，哇！成隻天星小輪係左搖右擺嘅。即係以前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坐油麻地小輪過海咧，係冇呢樣嘢。 冇㗎啦，呢、這個真係要大家要做個即係年紀嘅對照啊！而家細路仔佢哋唔知道即係以前嗰個天星小輪係點樣 嘅。所以咧，有啲海濱公園嘅地方咧，如果係略為修一修正翻嚟講咧，香港嘅水運係更加靚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 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機場啦。個機場有冇破壞到香港嗰個風水咧？ 嗱，大嶼山嚟講咧，咁我哋都叫做最主要嘅山就係鳳凰山啦。咁咧就喺90年代末期97之前就會決定咗就起呢一個機場。 機場 喺機場嘅。咁咧就因為喺機場嘅時候嚟講咧，就要開山劈石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填咗個地方出嚟。 咁你知道啦，鳳凰山嚟講其實係只鳥嚟啊嘛，咁啊大鵬金翅鳥啦， 嗰只真係大鵬金翅鳥， 大鵬金翅鳥啦咁樣。咁你就跟住嚟講咧，你就即係啄啦，咁啊即係好似我哋身邊係咁啄，咁你舒唔舒服先係嘛？咁啊要填，咁啊填咗出嚟嚟講咧，就本來當然好啦。你話一個新嘅機場大咗，咁可能係對呢個貨運啊。或者對呢個航空業嘅發展係比較航運比較好，但如果你話我哋用一個風水嘅角度嚟睇咧，咁啊有時嚟講咧就係話，你做呢一個工程嘅時候嚟講咧，對風水嚟講係真係有少少破壞。咁啊最顯然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講緊廿幾年前咧，我都好細個啦，咁我啊經常翻去寶林寺啊。咁大家可能咧有少少咧就誤解咗，唔係寶蓮寺喎， 係寶林， 係寶林喎，我哋叫寶林啦。咁啊，當時咧我嘅師傅啊叫聖一法師，咁大家都可能都比較認識嘅，因為我就係佢其中一個俗家弟子。咁我經常都會翻上去，咁而且嚟講咧就係有啲出家嘅師兄咧，咁我哋會住喺佢間，我哋叫做茅棚。其實咧嗰個茅棚係用石嚟砌嘅啫，咁樣咁啊，基本上咧，佢哋就每人一間喺嗰度修練嘅。咁咧就朝頭早咧就四點鐘就起身咧就打坐啊，做早課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就嗰個機場咧就起好咗之後嚟講咧，即係夜晚有夜機啊嘛。咁啊，夜晚有夜機嘅時候嚟講咧就會好嘈啦，因為咧佢哋夜晚通常咧就係我哋大概十點鐘到瞓覺，咁啊四點鐘起身咧就打坐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嚟講咧，就話咧，我對一個山脈嘅開發嚟講咧，始終嚟講咧都係有少少破土啦，即係我哋叫做破土咯。咁啊嗰陣時咧，有個師兄咧就同我講啦，佢話因為咧其實喺大嶼山咧，其實係一個靈地先，即係叫做靈地。嗱點解叫靈地咧？佢係同呢一個荃灣嘅芙蓉山就好相似。芙蓉山裏面咪好多廟宇啊、道壇啊嗰啲，即係總唔知佛道兩家都非常之多。其實在大嶼山都很多的，其實另外還有觀音寺，係嘛？咁啊，另外嚟講咧，都有好幾間嘅一啲好大嘅寺廟啦，即係咁啊，大家就最聞名就寶蓮寺啦，咁啊有天壇大佛。但如果你話作為喺嗰度嚟講係修行嘅話嚟講咧，就已經唔係算一個好好嘅地方。 好嘈咯，變咗而家 同埋好嘈嘅。咁我哋 人多， 人多啦。咁所以嚟講咧，依家咧喺上邊嘅寶林嘅周圍，即係我哋以前周圍喺個山上邊咧，有好多細嘅屋仔咧，已經咧嗰啲師兄都走曬出去嘅。咁啊，佢哋咧有啲咧就去咗韓國啦，咁啊有啲咧就去咗大陸啦，咁樣即係另揾翻一個比較靈氣啲嘅地方嚟做。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嗰個其實係屬於一個比較係靈氣同埋一個修行嘅地方咧，咁反而咧起咗個機場之後嚟講咧，係有少少破壞嘅，的確嚟講係嘛，何師傅。 咁頭先阿天師傅提到即係嗰只即係鳳凰山嗰只鳥咧，咁大家知道就有個心經簡林喺嗰度啦。咁傳說咧就係話嗰個係一個即係符咒嚟嘅。 我哋可以睇一睇《心經簡林》啲圖片先啦。 我哋俾一個圖片。 係啦，我哋俾圖片睇一睇啦。咁啊，一路落啦，一路落啊，一路落就有一個《心經簡林》啲圖片。我諗相信大家都去過啦。咁啊，嗱，《心經簡林》咧，佢啱啱起咗嘅時候嚟講咧，咁我就去過採訪嘅。咁啊，行嗰陣時嚟講都係好多沙沙石石。咁嗰度啲沙沙石石咧就唔算話真係好靚仔嘅，咁其實啲圖片見到係近期嘅見到咧，都係有少少枯黃啦，同埋有多花崗岩咁樣。咁啊本來原意咧就幾好嘅咁樣，咁啊因為咧《心經簡林》嚟講咧就係話佢哋將呢個心經咧就用呢個木條啊插咗喺呢一度，咁啊第一成為一個旅遊景點。 但係好，我覺得好奇怪喎，好少用咁嘅方法。咁樣寫，通常咧就係如果你成個 做個碑， 做個碑咯， 做個碑比較， 即係你一次過寫曬，好少會咁一逐招啲釘插入去咯。 係啊，咁啊，黃師傅好似呢個係可以有個解釋嘅喎，好似係嘛？ 有 解釋啊。 其實嗱，喺呢個木柱啊，應該講木柱，呢、這個木柱啊，其實咧，如果大家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甚至乎而家畫面上咧都睇到咧，佢咁多支木柱咧，佢做咗個形狀出嚟咧，做咗一個八字形嘅。 係嘛？呢個一個八字嚟嘅， 即係右邊上邊嗰幅圖睇到一個八字喺度。係 一個八字嘅，咁打橫睇同打洞睇都好，咁打橫 等於我哋講嘅無限大嗰個符號。 嗱、嗯，其實咧呢個符號咧，如果喺道讀喺易經嚟講咧，叫做太極杯。 嗯， 嚇咁呢個八字咧，我哋就咁如一條線睇嘅，佢係。是一個平面啦，係嘛？但係其實太極杯咧，個太極杯咧就係一個立體，即係好似我有一條絲帶，絲帶有一個粗度噶嘛，疊埋佢扭扭一扭，你明我講咩啊？咁所以佢就會立體，呢個就係為之太極杯。咁呢個心經簡林咧，令我聯想起乜嘢咧？嗱，令我聯想起就講翻同符機有關。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好多時咧。初學者練符機嗰支機筆是不會喐的，是完全不喐的，我自己試過都是不喐的，開始的時候，那到喐的時候呢，開始喐呢，上下上下左右，那好了，到你某個程度得了呢，再進步一點呢，它就會打圈，打圈再進一步呢，就有個，就會打橫出一個八字的，即是你支機筆會自己喐，就是而家心經簡林呢呢個八字啊，咁喺易經嚟講咧就稱之為太極杯，係、咁大家都知啦，都講啦，喂，呢個鳳凰山嚟噶嘛，鳳凰山咁做一個太極杯嘅形狀，咁多條木柱插咗落去，咁係唔係屬於釘住咗大鵬金翅鳥嘅？某個部位咧，或者令到 聞出就係喉嚨， 係啦，飛係啦，令到佢飛唔起咧，係嘛？咁飛唔起個用意喺邊度咧？啊，咁有一定有用意噶嘛？ 啊，呢、這個題有一個題外話咧，就心經咧嗰、那個書法咧就係已故阿姚宗儀教授嘅墨寶嚟嘅。 嗯。 咁啊，教授咧，其實對啲咩嘢都好熟噶。 咁做咗教授好多都對中國以往嘅文呢、這個文化都係有個研究。 咁但係咧，阿教授咧就真係好多好多方面噶嘛。有陣時我睇佢咧，佢間唔中佢彈一兩句出嚟嘅。 嗯。 佢就唔會全部講嘢，佢但係咧佢間唔中佢彈一兩句出嚟。所以我懷疑呢樣嘢咧，其實呢、這個如果真係好似頭先黃師傅講呢、這個係一個太極杯，阿教授係知嘅。 嗯。 即係以佢國學嘅功力咧，我相信佢係知呢件事啊。咁要知仍然要即係會做咧，咁成個嘅鋪排咧，我相信佢都即係都會清楚咯。 心裏有數， 心裏有數咯嚇。咁啊即係如果呢個心經簡林其實你唔係九七之後做嘅，應該九七年之前已經。 九七年之前做， 九七 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因為佢啱啱起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上去採訪。即係好早， 但係佢 official 嚟，官方嘅解釋點樣去做呢樣嘢？我剛才有冇講？ 當時嚟講咧，佢因為咧嗱，心經咁大家都好多都知道啦。心經嚟講就 觀音嘅心經， 觀音波耶波羅蜜心經啦。咁啊，即係叫做話，咁啊叫做唐玄奘翻譯嘅最後一部經書。咁啊，心經嚟講咧，咁亦都係嘅觀音馬。 观自在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 观自在陪扎啊嘛， 观世音，我记住冇记错。咁咧最初嗰时咧译歌就系鸠摩罗什译嘅，就系叫做观世音。 观世音， 跟住到原装咧，即系三藏嘅译咧就系观自在。 观自在，咁佢当初嗰个原意嚟讲咧，就系话做一个心经摆呢一度，就爱嚟净化心灵嘅。咁啊，系咪同呢一个喺机场相对应咧有关系？因為他哋都好似阿姚教授咁啦，咁佢都知道嚟講，喂喺嗰度起個機場嚟講，多多少少都有啲影響嘅。咁啊就做個心經喺度咧，希望咧啲遊人上咗去之後嚟講，淨化個心靈，淨化個心靈。咁啊點知道嚟講咧，就起好咗之後咧，就發生咗啲意外啦。咁因為點解咧？佢係用木嘅喎，就比較少嘅。因為點解咧？木嚟講咧，其實鋸咗出嚟咧，其實係腐。父母啊，喂，應該係父母啊，即係佢冇根噶嘛， 甚至乎俾白蟻住。 係啦，佢曾經試過嚟講咧，就俾白蟻住過。當時咧就話，好似係塗咗一啲化學嘅漆料上去咧，就令到佢話可以 但係我估唔得嘅，因為白蟻係好勁嘅。 結果嚟講咧，就有好大部分嚟講咧就住咗嘛。咁住咗之後嚟講咧，就曾經咧就重新再修葺過，即係會咁樣。咁咧，如果我哋一般嚟講咧，譬如我哋注呢一個經文咁樣啦，就好多都係住喺一個碑嗰度嘅。 咁啊比較少，因為我都行過上去啦。即係譬如好似你真係要成篇心經行去讀曬咧，咁又要望來望去嘅喎。咁你觀自在菩薩， 唔係，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嘅呢件事。即係一般嚟講，如果譬如話我哋要即係話擺阿姚宗元教授個墨寶，咁咁塊碑咯， 係咯， 係啊，由頭到尾咁，佢點解就成哇咁就係咁插插插插插插插曬落？ 唔係呢啲可能一啲 碑啊，最好點 咧？可能一啲係現代嘅人嘅思維啦。咁因為可以從一個設計上面嚟講咧，叫簡林啊嘛，即係佢諗住插咗啲木喺度嚟講咧，就好似個森林咁樣。但係佢唔知道嚟講咧，插咗呢啲係一個枯木嚟嘅，即係我哋叫睇枯木啦。即係話佢本身嚟講已經係一個死咗嘅木咁解咯， 冇生氣， 冇生氣咯。咁冇生氣嚟講，譬如好似咧。若果大家咧有啲佛友或者一啲道侶都好咧，若果佢哋每日嚟講念心經啊，通常嚟講咧，你話修心經嘅人咧，朝頭早108遍，中午108遍，夜晚亦都108遍，小則嚟講咧就7遍，即係咁樣。咁若果你話我哋睇心經咧，有一個連貫性嘅。咁你依家行到去呢一度嚟講咧，就似乎你真係 係咯散曬， 散咗嘅。咁啊，當然嚟講啦，咁我哋自己去睇嚟講咧，就似乎個感覺咧就唔係話算好好嘅。咁我咧就有即係同黃師傅咧傾過偈之後咧，都其實有少少建議嘅，係點樣將佢咧點化開，令個磁場好啲咧？其實可以將嗰個心經嘅字體咧，係用紅色油油。紅色因為佢用木啊，用木咧就插咗落去，咁啊插咗落去嚟講就可以將嗰個木氣減低咗，因為個腐木腐木啊嘛，咁啊用紅色嚟講咧又靚咗啦，個感官又靚咗啦，咁啊而且嚟講係將個木氣咧腐朽啊嘛，咁啊試一試佢。就應該咧，就將佢咧多翻啲生機出嚟。 咁其實火都仲有個原意嘅，咁你鳳凰梗係火鳳凰先至係嘛，先至係顯得嗰只鳳凰係靚啊嘛，係嘛， 生生不息 係啦，有神態啊嘛，咁啊有個火喺度，咁啊希望攝緊啲木，化咗啲木，因為木係生火啊嘛，咁咪化咗啲木， 化咗木， 咁啊鳳凰能夠變翻一隻火鳳凰出嚟咯， 同埋我記得好似佢《心經簡林》咧，好似入去之前嗰個有一個位咧。是播心經的嘛，是不是有沒有播心經？那我建議應該來說呢，就在身邊旁邊擺多幾個，擺多幾個 speaker， 那就然後不斷在那裡播，那就令到產生的磁場的力度就大很多了，那就好了。那也可以這樣說，心經呢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呢，香港的人心是比較穩定一點，而且大家呢是比較暢懷一些， 但我個人意見就拆了它好一點我個人意見就 這樣也可以這樣說的不需要加那麼多東 西加那麼多東西 拆了它就好所以有個太極杯的形狀插著鳳凰山 除了這個之外詹師傅就即香港的風水的格局呢就即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怎樣可以改善一點 但我哋或者由九七之前同埋九七之後咧，咁我哋睇一睇 由一個 咁我哋由翻 中銀， 係我哋由中銀、 中銀開始 匯豐啊， 匯豐嗰度開始睇，其實要翻翻去第一個 咁我哋就 嗰度啊， 我哋就講一講咧，咁嗱。因為咧就睇到我哋依家睇到呢兩幅圖咧，其實我哋又睇到中銀大廈咧，就其實咧就對住依家咧就叫做以前叫港督府，咁咧依家咧就叫做即係禮賓府啦。咁啊，其實咧就中銀咧就本來嚟講就係基本上嚟講咧就已經係一個地標嚟嘅。咁而且咧就由一個建築大師我哋嘅 貝月 銘咧，佢咧就會設計嘅。咁但係咧貝月銘大師咧佢話即係建搞呢個中銀嘅時候嚟講咧，其實咧就已經係修改過好多次嘅，即係聽聞嘅話。咁嗰個外牆嘅設計啦咁樣。咁因為咧貝月銘嚟講咧，佢都聽聞咧，佢其實都係信風水嘅。咁佢亦都咧就揾咗一啲風水師，大家即係再研究一下嘅。咁研究咗之後嚟講咧，就係話佢最主要點解？變成咁嘅形狀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減低咗嗰個建築成本啊。咁因為點解呢若果照佢初嗰個設計嚟講咧，就好似話所用到嗰個鋼材咧，用咗呢一個形態咧，係減咗30% 嘅。咁佢咧 就跟住嚟講咧，佢自己即係依個整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好多風水師啊咁啊，佢睇嘅時候咧，用聯頭啊形態咧，就似把刀啊嘛，係嘛？咁啊，亦都可以話叫三面刀。如果大家睇到咧，佢三面嘅，咁佢咧亦都對住好多啲住宅啊，咁啊同埋咧香港公園啊，其實都睇到嘅當時。咁啊就佢依家嚟講咧，佢修正咗之後咧，變咗咧就好似好多粒鑽石咁砌埋一齊嘅，即係佢解釋就係咁樣。咁但係因為咧就風水個角度咧，就大家可能咧企喺唔同嘅位置睇咧。就可能咧係唔同嘅形態， 喺呢個當其時講到 虎體神功形態出現， 成把刀行住。 咁咧就即係好，即係佢起好咗之後咧就好巧合嘅，即係有幾個故事啦咁樣。咁啊，即係最近講翻末代港督咧，咁佢一嚟咗冇幾耐咧，就要做深度管手術。咁咧就大家 通個波仔， 係啦。咁啊話陳姓大角手咧就幫佢做通波仔。咁啊，但之前嚟講咧就係話。似乎好似任內嘅尤德係嘛？尤德 係 嗰啲任內 北京都心臟病死啦， 心臟病咧就走咗。 咁話説啊，即係阿魏奕迅咧就攞咗即係中咗棵柳樹， 係中咗兩棵， 中咗兩棵 咧就係喺度頂嘅。咁咧就所以嚟講咧就大體上咧就一般嘅風水師咧都認為呢、這個中文嘅形態咧就唔係太好，因為叫三面刀啊嘛，咁啊直接對住呢、這個。港督府，咁咧港督府嚟講咧，依家嚟講就叫做禮賓府啦。咁啊，當時嚟講咧，就曾經好似咧，都叫好多人改名，改咗名。 唔係，但係你計一條數咧，你自從佢知道之後咧，冇一個嘅港督或者特首係 特首留得耐， 留耐冇啊！你冇一個， 冇一個 嗱就由得就任內死， 係啦， 魏信俾人炒魷， 魏信係啦。 彭定康啊，千古罪人。 系啊， 董建华咧做唔完。 嗱，董建华就冇住喺呢度嘅， 佢唔敢住。 系啦，董建华咧就佢咧就系住喺嘉惠园啊嘛。咁当时，咁啊，因为点解咧？当时好似公开咧就招募咧就大家提啲名嘅咁样。咁咧就礼宾府嚟讲咧就其实就唔系太好嘅，因为点解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礼宾即系话接待外宾啊，接待客人。咁客人係唔會留喺呢度好耐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可能話坐一陣就走啦。 過客， 咁啊，好明顯咧。你話即係我哋睇港督啊、特首啊，咁啊住喺呢度咧，好多個咧都係出咗事嘅，即係可以 冇啦， 可以出咗事嘅。 到而家呢件都出事噶啦，我估 都會係咁樣。 都係住喺禮賓府啊嘛。 咁所以嚟講咧，禮賓府咧，我覺得咧係應該要尋求一個比較好嘅名。嗱，當時咧似乎好似有幾百個名提交，其中有一個咧 紫奴 嗱，嚇有紫奴啦，好似特首府都有。 點解唔叫紫宮？ 唔係，因為唔係呢個唔係皇帝住任嘅 食你啊！呢啲全部海。不過咁啊，如果你睇落個形。即係個勢咧，係越嚟越差喎。 係啊，咁啊，因為嚟講咧，如果我自己咧，即係我好中意研究名噶嘛。咁其實嚟講咧，你簡簡單單叫特首府已經得噶啦。 係咯，我唔明點解 簡簡單單叫特首府就已經 OK 噶啦。 咁咪就係住特首。 咁嗱，你好似我哋嘅前任特首啊，曾蔭權咁啊，咁佢咧就揾就自己就改咗咧就。養錦鯉啊嘛， 養錦鯉 改變咗個魚池啦。 不過仲提一個就係我哋以前喺陳美都提過，就有人講咧就話上面有一個日本人起咗嘅神壇度，佢哋唔敢拆。 有個神社， 佢哋曾經有講過， 到而家都唔敢拆。 即係你諗下啦，把刀啊一定係劏魚噶啦，啱唔啱先？咁你仲養啲魚，因為你仲養啲魚喺度咩？啱唔啱先？ 唔係咁，可能啲魚頂曬咯， 頂唔到啊！都好似入咗去之後冇幾耐就死一條，冇得話死一條，係咁，真係頂咗嘅有啲嘢咁樣。咁咧嗱，中文大廈嚟講咧，佢唔係話佢冇好處，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後期嚟講咧，知道發生好多事咧，佢其實係揾風水師修正過。你見到佢側邊咧，就多咗一個流動嘅一個水池嘅，流動喺身邊嗰度。 唔係，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都唔識嘅，你話佢可唔可以側邊嗰啲最泥嗰啲同佢揾啲膠，即 係？你話若果一個好大工程嚟講咧，咁啊，梗係可以就將把刀咧磨翻圓佢啦。 係咯，係咯，即係變咗圓。 唔好咁利啊嘛，係咪先？咁因為咧，周邊住喺嘅好多啲周邊嗰啲都係好貴嘅啲大廈啦。其實好多人念咗啲反光紙喺度。 係啊，但係我要提一提就阿貝月銘大師咧，佢好中意起角嘅。 係啊。 佢好多件咧，佢係起曬角嘅就羅浮宮嗰件我去過，我見過去過。但係佢有一個好著名咧，就係佢唔知喺唔知喺美國，佢起一個用石做嘅，佢特登要磨，即係要整到佢咧，好似把刀咁樣嘅。啲人 好中意， 好利啊！佢唔知點解佢係好中意啲嘢喎。 咁所以嚟講咧，你見到嗱中銀個大廈嚟講，因為咧一個標誌啊嘛。咁其實中銀咧以往嚟講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嘅海外銀行，即係比較做得比較大嘅。但後期嚟講咧，就好似中國工商銀上咗之後嚟講咧， 建行啦， 係咯，嗰個就建行啊嗰啲咧， 嗰啲又最 就已經係超過，因為佢依家好似係中國排緊第五咗度嘅。 但是那幾間沒有一間標誌性的大廈嘛， 香港沒有嘛， 沒有，你它不止中銀，中銀就直情是一個 iconic 的 building 在那裡嘛，你逢一大行的都是，譬如你匯豐渣打就在旁邊 了，所以來說呢，就因為呢中銀起了之後來說呢，又要回轉頭看回就匯豐呢 就死了， 就其實呢就在它再隔了這個長江中心的隔離，其實咧，匯豐嚟講咧，佢啊真係咧就啱啱就食正咗呢個太平山嘅農民。大家唔好搞錯喎，因為點解咧？匯豐嘅正門咧就唔係喺呢一個天星小輪碼頭上嗰度嗰個叫正門喎，佢特登嚟講咧就中間就空嘅喎，就然之後咧就造成一個咧就氣通。即是叫通氣， 那個就是風水陣， 風水陣的，那還有很多，還有很多壁啊，這樣去搞，那因為呢它就正正呢就剛剛呢就對著這個禮賓府，即是那個位置，那就在風水學上呢也都叫做騎龍格嘛，那也都有人叫做倒騎龍，那什麼叫為之倒騎龍呢？那條龍脈的頭就在前面，那個人就調轉這樣坐，就好似你有騎馬咁，你個人個頭向住喺馬頭啊嘛。 佢門口向花園道咯。 係啦，個門口咧就向花園道嘅，咁佢咧就其實咧就食咗嗰個龍脈嘅。但係咧就大家知唔知點解最近匯豐咧都唔係幾賺鬼嘅咧？ 低過60蚊個股價， 54.4 啊。54.4啊。 咁咧就原來咧就最近啊，我去匯豐咧經過嗰度咧，原來佢咧就喺花園道嗰個正門嗰個位咧。就以前好似一開始嘅時候冇嘅，就做咗個雕塑喺度。咁、那個雕塑咧，其實我影咗幅相，今日就冇俾大家睇。如果喺中環翻工嘅人就會知道，嗰、那個雕塑就好過癮嘅。嗰、那個雕塑嚟講咧，就好似粒米咁嘅，但係就裏邊冇米喺度嘅。嗰、那個咧就係一個殼嚟嘅啫，米啊，即係你磨之後係啦，問題就大啦。因為點解咧？淨係得個殼，冇咗啲米。好大㗎嗰個雕塑咧，咁就唔知幾多年前即係擺喺度。就似乎匯豐嚟講咧，就一路嚟講都係下滑緊嘅，由80幾， 佢都好多問題啊，又譬如洗黑錢啊，又最近又嗰、那個應該係嗰個 CEO 就又離職啦。 係咁、你話講誒呢個大廈嘅風水嚟講咧，匯豐嗰個設計咧本來係好嘅，咁啊，但係啱啱嚟講咧，就話喺中銀同埋呢一個匯豐中間咧，有個多個長江中心喺度。長江中心嚟講就真係叻啦！長江中心嚟講咧，佢起上嚟咧又唔夠中銀高喎，但係咧又比呢個匯豐高少少。咁大家見到長和系係咪都幾穩定啊？因為點解咧？左富右拔兩間銀行傍住佢，而且咧佢起嘅時候嚟講咧，你見到呢個長江中心黃師傅咧，佢係批完咗嘅嚇，佢冇起過。嗱冇起過係點解咧？佢冇同你鬥啊！佢就食咗你哋兩邊嗰個氣場， 同埋佢係歪咗噶嘛？ 歪咗佢嗰個門向係度過嘅， 歪咗個佢唔係對正。 門向唔係對正，點解咧？佢係側側地咧就對住呢個中銀，就唔會咧就同佢正面咁擺喺度嘅。咁變咗嚟講咧，佢就將佢哋嗰個兩邊嗰個財氣咧就收納咗，即係收納咗翻嚟。其實都好明顯啦。咁啊，長和系嚟講都算係比較穩定啲嘅，即係嗰個。唔單止係香港喎，佢世界性發展都係算唔錯嘅。 佢長和以前係 Hilton 嚟㗎嘛， 係啦 ，Hilton 嗰度係希爾頓大酒店， 希爾頓大酒店係啦，後來改即係改建啊嘛，咁樣啊。 咁啊，跟住就到邊度啊？即係呢兩個中環嘅啦。 係啊，因為佢哋係食咗個中環嗰個命脈喺度，所以嚟講咧，佢哋嘅風水唔好咧，係直接影響到香港嘅財運。 哦、即係呢兩度唔掂咧，就成個香港都 唔係好掂。 發鈔銀行， 發鈔銀行啊，都唔係好噶啦。 但係而家其實嗰個風水係咪係轉咗去西邊咧？ 係啊，係啊，呢、這個地運係啊，轉咗西邊啊，所以你尖東同尖西嘅分別喺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陣。個地運就喺尖東嗰邊嘛，咁踏入踏入白運就去曬尖西咯，同埋去曬誒廣東道嗰邊咯。 啊，香港都係喎，香港呢邊由中環又即係去咗西環。 係啊，咁你而家就係啊嘛，西環同埋全部都喺西邊發展。啊、你淨係大角咀、九龍西啊、大角咀啊一帶嗰啲，全部都係。都是起曬好多唔同嘅樓盤啊，發展啊！ 呢度都差唔多噶啦，呢度都過多十年 都係屬於都係算新嘅。係 啊，依家因為誒發展緊長沙灣，跟住直落深水埗。 嗱、啊，你荃灣就荃灣西係咪啊？咁都係枕住 九龍西咯，依家就開始發噶啦。 係係、啊、好啦，嗱咁除咗中環之外，咁跟住到邊度啊？ 跟住落 啊，跟住落啊， 跟住我哋話睇呢度咯。 嗱、啊，呢、這個要黃師傅講講啊。近排好多人話咧，點解香港突然間多咗好多蛇，好多曲線喺度嘅咧？呢、這個算唔算蛇頭咧？ 蛇頭，你一望又咁你啲木喂飯鏟頭嚟嘅咯，即係嗱，有時好有一個好大一個疑問，點解我哋以前細個冇一個隧道嘅建築物個建築嗰個出入口啊？唔會起到咁樣噶嘛？ 我絕對就 咁嘅奇怪呢個， 點解成咁嘅啫？ 係啦，點解咧？咁啊，加仲有唔止呢個嘅喎，呢個邊度啊？舊機場，舊機場嗰、那個郵輪碼頭都係成條蛇形嚟噶嘛？咁即係其實啲圖片大家可以上網一 search 就有噶啦，係嘛？甚至乎啊，啱講到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一條蛇嚟 嘅，好長嘅蛇係嘛？咁如果你講呢一度嘅，咁呢個蛇頭佢嘅意義喺邊度咧？啊，咁點解亦都配合翻就係話，喂，點解大嶼山要有個心經簡林釘住嗰、那個？ 即係大鵬金翅鳥。 係啦，大個即係叫我哋叫鳳凰山啦，係嘛？但係就係大鵬金翅鳥嘅喉嚨位啦，就相傳就咁啦。咁因為大家如果喺個術數方面或者有啲典故啦，都講就係話，喂，鳥就係、是。制服啲蛇噶嘛，係嘛？咁你釘住只鳥嘅喉嚨，咁佢係咪制服唔到啲蛇出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啲蛇起出嚟做呢個形狀，有啲乜嘢容易喺度咧？ 因為蛇咧，其實就同呢、這個即係古代啦，講就同即係亦都係龍啦，亦都係同格特華金翅鳥死敵嚟噶嘛。 係咯， 啊，咁你咁多條蛇，咁只鳥梗係頂唔住啦。 係啊，咁同埋網上亦都有啲圖片，就係話，譬如而家喺西九 ICC 嗰度，佢嗰、那個佢填海出嚟嗰、那個嗰、那個面積嗰、那個形狀係一個喺高空睇落係一個蛇頭嚟噶嘛，咁而蛇頭就對住而家我哋喺幅圖嘅右手邊就係中山公園呢、這個而家幅圖係中山公園啊，佢嗰個蛇形嘅頭嗰、那個。嗰、那個地嗰個面積嗰個形就對住依個中山公園噶嘛，咁中山公園其實代表咩？就擺而家係擺咗邊位喺度咧？就擺咗孫中山嘅銅像喺度噶嘛。咁其實我喺上個月咧，我就曾經親身去過中山公園睇過，就有度過佢嗰個座像，同埋亦都成個公園行雲。咁入面咧就有啲雕塑喺度嘅，啲雕塑咧全部都係一個蛇形嘅雕塑嚟嘅，銀色嘅，尖不甩嘅，咁啊又係一條條嘅，咁同埋入到去咧就好多十字架形嘅燈，其實佢係燈嚟嘅，咁但係就做到十字架形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問題嚟啦，咁點解會做到咁多十字架形嘅燈咧？即係俾人個感覺就好似一個咩啊？墓碑啊，即系入到去，同埋咧，佢喺近海嗰边咧，佢会有两块大嘅碑石，嗰块碑石系冇任何字刻咗上去噶，系冇噶，总之有两块大碑石喺度，咁容易喺边亦都唔知道。咁喺我观察当中咧，我有一个疑问啊，我疑问亦都唔知啱唔啱，因为我自己嘅理解啫。首先嗱，我就。佢成個公園當中咧，佢開佢有一個入口位，零舍舍做咗一個門啊，即係好似人哋嗰啲一條圍村一個牌坊嗰種咧。咁我由個門度翻出去，向住個海嗰邊咧，就 度到是五山指向的，即是说个门呢就是开在南方，开在南方，还有个铜像呢就是背住海的，就面对住那个门的，即我简单一点说就面对五门，给我的意象就是五门是什么呢？ 斩首啊， 抄斩 抄斩 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啊但嗱，問題係咩咧？嗱，五山指向其實如果喺呢個坐向嚟講咧，基本上如果識風水嘅朋友都知道係吉嘅，一正向添啦又嚇，尤其是嚟緊九運啊嗱，順便多提下水俾大家聽啊啊咁啊！但係一樣嘢係咩咧？佢係一個公園，佢冇聚氣啊，因為公園係冇遮擋噶嘛，係散噶嘛個氣。是吧，你不会 做到一个藏风聚气，它是散。那你开个五门，那你孙中山的石像个铜像就面对着个五门。那五门是不是五门抄斩呢？寓意是吧。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成日 都有一个譬如现在中国都很希望统一台湾，是吧，就是做一个统一，我们简单一点说就叫做。咁孫中山係咪喺呢個認知嚟講，都係代表咗台灣國民黨噶嘛？係嘛？ 咁點懟冧國民黨咯？ 咁點解嗱？點解一個蛇頭喺 ICC 嗰個建築面積，點解造成一個蛇頭對住孫中山公園呢個地方咧？同埋一樣嘢，如果假設間。即是我的理解的，不知道啱唔啱，都是这个呀。如果想台湾或者叫孙中山的铜像，如果就是想去大家有偈倾啊，有偈倾，那为什么不面向北边呢？要背住佢北呢？那还有佢而家佢背住个北嗰个是水嚟的嘛，水就大家都知道，喂，山管人丁水管財，即係冇靠山嘅噃，係嘛？但嗱，先唔講有冇靠山先，問題就係話你背住個銅像，背住咗北面，北面大家都知道係代表我哋嘅中國啊嘛，係咪？咁一個人，大家如果係一個人與人之間，我當溝通， 背向 你背住我，你點同我溝通？係嘛？即係我嘅諗法啫啊！你背住我怎樣跟我溝通？你既然想台灣面向中國的話，為什麼代表台灣的一個歷史人物他不面向著北邊？ 你應該說代表國民黨， 是代表國民黨，為什麼不面向北面呢？喂，你面向北面即是面向神州嘛，是吧，北望神州嘛，或者叫做是吧，就有計傾先啦，係嘛？即係起碼我有得同你溝通先啦嘛，係嘛？咁但係背住咗冇得溝通嘅喎，你都唔睬係嘛？咁點解會起呢一個銅像嘅時候，點解會背住佢咧？咁我當然喺我哋嚟講，我哋不得而 知啦，不得而知。 係啊，咁但係如果喺個意象嚟講，即係我咁樣去理解咯。啊，咁呢個理解就係話你。做到一個公園好像整個一個墓地那個那個感覺，加上要背著個北面，還要向著個五門，那個用意在哪裡呢？這件事就只有當時設計 的 我們很難去追究，即是去追查的，因為譬如說你問他，我們都不信這些東西，他當然這樣說，但即係你起一個好似咁嘅形狀出嚟，你話純粹係一個設計，或者呢個就好難說服㗎。 同埋仲喺個特點咧係咩咧？我去到嗰陣時咧，個地下地下咧係刻咗好多地方名嘅，喺個地度啊，喺啲即係地下係地係石嚟嘅，係石屎嚟，刻咗地方，啲地方名全部美國。咁又點解又會有啲美國的地方名在個公園入面呢？我又理解不到了，是拗曬頭了。那會不會特登擺地下就是話踩住佢呢？係嘛？即係呢個意象嚟嘅啫，即係我哋術數佬就係講意象。 唔係好多驗證啊嘛。嗰陣時話喺韓國，原來日本仔走。嗰陣時喺韓國釘好多啲驗性喺度嘅， 係咯， 驗性之術， 驗性之術嚟㗎。 咁呢啲唔知係唔係啦，咁但係。 但有時就話喂，既然想同台灣有偈傾嘅話，點解個孫中山嘅銅像唔面向北面？咁大家有偈傾啊嘛，你面向我啊嘛，咪溝通到咯，係嘛？你背向我冇得溝通嘅喎，咁樣係嘛？即係呢樣嘢，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咁樣咯。 係啊，咁綜合嚟講就即係近年啲設計咧，其實都係 怪怪地， 怪怪地咯。尤其是嗰個立法會啊。即政府總部嗰度啊， 係咯， 嗰度又 嗱，譬如講到立法會，嗱，譬如大家都知道佢隔離會展，即係前少少啦，有條有隻靈龜啦，我哋叫係嘛？咁其實有個典故噶嘛，大家都 大布衣 以前亦都有聽過一個古仔係咩咧？喺太平山上邊咪話有隻有一堆亂石，就係一個龜嘅形狀嚟噶嘛，係嘛？咁就係話一個香港陸沉嘅傳說，就係話現今香港喺即係太平山嗰個盧吉道啊嘛，即係我啱講啦，就係有堆亂石，咁啊咁形狀似一隻巨龜嘅，係嘛？咁喺二十世紀嗰陣時，嗰初期就批評為係即係被評為就係話香港八大奇景嘅其中一種嘛，即係無所仙橋嘅所在地嘛。咁、嗯、當然啦，來源我哋就考證唔到啦。 話説係好似係賴寶義， 係啦，係啦，係啦，好似係聽過咁啊。呢啲係好以前嘅傳說嚟噶嘛。咁、嗯、亦都有個傳說就係話指呢個石龜咧，佢每一年咧 行一 厘米嘅速度，慢慢緩緩咁向下爬，咁、嗯、爬到落去海嗰陣時咧。就即係由頂學到海咧，就會沉沒啊嘛，係嘛？咁 而家爬咗海啦，而家爬咗。 咁而家嗰個會展嘅靈龜嚟，但係就已經喺海面啦，係嘛？就未落到， 都落咗噶啦， 叫落咗水灘問題。 即係加速佢快啲落去。 呢只龜係咪喺1997年落成㗎？ 好似係啊， 係咪先？咁佢係當時填海出嚟㗎嘛？咁啊，成成影只龜，咁配合埋而家圖中所左邊嗰條蛇，嗱呢條呢個蛇頭呢個隧道口嚟噶嘛，大家應該都知噶啦，有揸車嘅朋友更加知啊。佢就喺 ISC 四季酒店嗰度出邊噶嘛，即係如果由天橋行人天橋行過去碼頭嘅，一定望到噶嘛，係咪？呢幅相都係嗰度影嘅啫嘛。咁即係話條蛇就喺個西邊就對住只龜，即蛇就咬龜噶咯，係嘛？咁即係話寓意住就係話 要整死佢先咯， 會唔會係咁咧？係嘛？即係呢啲都係個意象嚟噶嘛。咁其實就同阿天師傅有研究過，喂，如果要化解呢樣嘢，有冇得諗咧？係有嘅，係有嘅，唔係冇嘅，任何嘢都有得化解嘅，肯唔肯諗嘅啫。 翻返去中山公園咧，或者 唔係唔關中山公 園，唔係我哋咪翻返去中山公園，因為點解咧？咁我哋要睇一個風水地咧，咁發覺嚟講，從風水嘅角度睇有問題，最重要係應該點樣去尋求一個化解嘅方法，咁先係可以扭轉乾坤啊！ 係啊， 係嘛？咁中山公園啊，黃師傅啊，即係親身啊，真係兜咗一個圈咧，就度得好清楚。咁我哋兩個喺度討論嘅時候嚟講咧，咁可能咧會做少少工程。破壞嘅工程咧，就肯定係比建造嘅工程係為易㗎嚇。咁咧，因為咧就有啲網民咧，咁佢哋曾經咧就都發過一個短文俾我哋嘅，咁咧佢哋又話覺得咧就見到呢個十字架咧喺呢個公園裏邊咧。是感覺很怪，同埋係感覺好像有少少，真係咁大個墳墓啊！ 個墳地 咁大個墳地喺度，同埋大家見到咧，其實中山公園嘅使用量係好低嘅， 冇人想去， 冇人想去嘅，因為我曾經行過，唔知點解我嗰次經過去咧，我都唔行入去嘅喎，咁啊好奇怪喎！咁咧就我哋就喺度諗啦，咁係咪話將嗰啲十字架咧咁可以咧就唔要咧？ 換咗佢，係 啦，換咗佢 普通街燈嘅， 換翻普通街燈又得啦，或者整啲 Hello Kitty 都得㗎，係嘛？咁啊開心嘅嘢擺喺度。咁啊孫中山嘅像嚟講咧，係咪可以咧就我哋 調一調翻轉？ 咁啊就變咗大家都兩岸有偈傾。 係啊，即係呢個好重要，面向翻北。 係啦，面向北咁樣嚟講咧。即係大家有契傾，因為咧就其實好多風水師咧，咁佢哋都有發過類似咁嘅問題。 但是来说呢， 我们就会提出有一点建议，因为我们今晚都提出了一些建议，是就是怎样应该将那个风水修正返，令到这个、香港这个、福地呢就不要发生那么多事，是不是先。其实我们呢就我们那天都听过啦，你说蛇头和灵龟，其实来说呢灵龟同埋靈蛇咧，就改一改一個字嘅啫。咁啊，可能咧，佢去到某一個時間咧，就變咗咧，就叫做蛇精、龜精都有嘅喎。係 咩？ 係啊，咁、哦、樣嗱，因為點解咧？咁啊咁巧咧，就因為一個蛇頭啦，同埋一個靈一隻龜咁樣出現。因為咧，龜同埋蛇一出現嚟講咧，嗰條蛇一定會走去咬鬼。咁、其實嚟講未必， 但係龜有龜殼， 係啊龜殼係啊，未必咬到佢。 但係嗱，你又唔好忘記啊！你而家睇翻個圖啊，嗰啲一支支，你見唔見到個蛇口啊？個蛇頭口係一支支㗎，好似啲咬枝嚟，係 啊，即係啲牙咧整出嚟啊！ 咁我哋咧就兩個咧就我哋都商量過啦。咁我哋要解決呢、這、一個。即係可能造成一個負面嘅風水嚟講咧，就要揾一位神子出手啦，神奇啊，出手啦， 神奇 就係北帝亞。 係、咁啊，技術人去咗翻即係一個大鏡啊，因為我特登都揾咗呢個北帝嘅、這個。 我哋 唔叫 唔 係， 其實我哋有個有個圖嘅， 都 我哋最後嗰頁 俾個圖啊， 我哋最後嗰頁咧都有個有最後嗰頁咧都有呢個北帝。 我特登走去北帝廟睇睇㗎。 咁我哋嚟講咧，就最著名嚟講咧，就係灣仔嘅北帝廟。 嗯、我想問咗阿天師傅啊，北帝係咩嚟㗎？ 北帝咧，我哋叫做玄武大帝， 即係黑武士。 係啊，若果我哋玩呢個奇門遁甲嘅人嚟講咧，佢就係玄武啊。咁啊，風水嚟講咧，就係、是、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就後玄武。所以嚟講咧，玄武嚟講咧，個玄天上帝咧，咁其實佢係管北方嘅。咁啊屬水嘅，咁點解我哋會提出話要北帝護港啊？今次真係，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右搭嚟講咧，就係嗰條蛇啦、左腳咧就搭住只龜。 我呢度我呢幅圖睇到搭住條蛇㗎， 係啦， 但係唔係個個像有㗎， 唔係個個像有 啲法相問題啫， 法相。 但係佢本身個法相係搭蛇同龜嘅。 咁啊，相傳嚟講咧，就北帝嚟講咧，佢本身都係黑口黑面嘅。咁 都頭先我講黑武士嚟㗎嘛， 係啦，黑武士冇錯，黑武士。咁啊，依家啲造像咧就美化咗一啲。 北帝是不是這個 Star Wars 邊個打翻？ 佢如果皇帝唔入罪嘅北帝係稱王嘅，即北帝的份量是比皇帝一樣係咁大嘅。 因為佢叫玄天上帝啊嘛，係咪其實嚟講咧， 佢就喺武當山嗰 個，係真武啊， 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啦，即係我哋道教叫真武大帝，咁佢亦都係叫做降魔伏妖可以，佢亦都係叫做護國神咧，同埋叫做。戰神啊，真係好打得嘅。 所以頭先我哋講啊，黑武士， 佢揸住嗰把劍咧，就係北斗七星劍。 應該黑武士拜佢咧，黑武士去唔到佢個位， 去唔到佢， 攞到佢個位。 係 北帝好勁。 咁啊，其實香港嚟講咧，傳統習俗咧喺三月初三咧都係北帝誕啦，咁啊都有好多盛大嘅儀式嗱。大家如果要最留意嘅，其實就係長洲北帝廟。長洲北帝廟嚟講係香火係非常之鼎盛，我哋去親都會去嗰度上，即係上香咯。咁我哋就話啦，即係你話若果嚟講咧，蛇龜相爭嚟講，咁我哋最好就係和平相處。咁和平相處嚟講，咁我哋見到話北帝嚟講咧，其實佢係赤腳踩住佢哋嘅。咁啊，等佢哋兩個咧就唔好喺度咁爭鬥得咁緊要。咁啊叫做降住佢哋，咁啊大家就即係和平。即係和平共處啦。咁因為我哋用北帝嚟講咧，咁係咪要解決香港嘅問題都要靠北水啊？即係要靠北面嚟幫手，係護港先得啦。今次咁我哋同阿黃師傅咧就兩個討論過啦。咁因為香港咧就有幾個地方係北帝廟啊。台長都去過深水埗嗰間北帝， 我因為近啊嘛，我成日經過。 咁你見到北帝有冇上香啊？咁同佢打個招呼say hello。 你練武之前 要say hello。 唔係最緊要一樣嘢，即係我成日講咧，就啊，當年阿葉敏宗師就喺嗰度教拳。 哦， 佢嗰度佢好似喺嗰度瞓過添㗎。 嗯，咁即係葉敏宗師同北帝都好有緣分，我哋咁樣講。咁其實咧，因為咧，我哋好明顯咧就見到咧，當頭先我哋影到嗰幅圖咧，個蛇頭同埋呢一個嗰、那個靈龜咧，咁其實應該咧就喺呢兩處中間啊，即係我哋咁樣講啊，做唔做到唔緊要啦。 其實是不是應該都要整一個 不帝 帝廟或者不帝的像在這裡， 咁可以民間做嘅， 可以民間，即係民間去做咯。 你而家等政府搞就真係冇噶啦，佢都唔會，佢亦都講話，佢公開講起話唔會信呢啲嘢嘅。不過你見到好多風水陣喺度而家。 其實咧，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唔信唔信都要信。有時啊，風水嘅嘢嚟講就唔信，其實佢都存在緊嘅喺呢一度。咁你我哋點解咧？其實睇風水嚟講咧，就累積咗好多歸納咗好多經驗啊嘛。咁你當你一個風水唔係幾好或者破壞咗嘅時候嚟講，你修正翻嘅時候，完善翻佢嚟講，咪發揮到風水最佳嘅功能咯，係嘛？咁你好似係不帝咁樣，就係、是、我哋見到，咦？我哋突然之間嘅真係好奇怪嘅。咁啊，前嗰幾日咧咁，咁啊突然間咧就好似有啲 message 話，誒不帝點解咁巧嘅咧？咁因為兩隻腳真係搭住只靈龜咁， 有 條蛇喎。 咁啱佢係一蛇一龜， 一蛇一龜喎，真係好巧喎。 咁有冇考究過點解會有呢個形象出嚟？ 嗱，呢樣嘢真係好圓啊！呢樣嘢真係好圓啊！咁佢係真係降魔伏妖嘛，咁其實咧以當時嚟講咧，其實係嗰個叫做龜精同埋蛇精嚟嘅。咁佢降魔伏妖嚟講咧，後期嗰啲人咧個造像咧就將佢咧就腳踏踩住佢，等佢和平相處。即係降啊嘛，你降嘅意思唔一定要殺佢啊嘛，要伏啊嘛， 伏 嘅，制服佢，即係叫制服嘅意思咁解咯。 就唔係殺嘅，係伏嘅。 即係相傳嚟講，不帶係好好抽嘅大佬。 係啊，同埋佢龜同埋蛇。將不帝的修復咗之後咧，其實我哋炼丹咧，丹道咧裏邊咧，佢好重要嘅神修嚟嘅。啊，當佢和平相處嘅時候咧，就唔同咗嘅。 同埋咧嗱，同埋有一個好特別一個咁巧合嘅意象係咩咧？龜嘅五行就屬火， 蛇又係屬火， 係啦，不帝就係屬水，咁水嚟制火，又係水嚟制火， 水嚟制火。 咁我哋講好多次噶啦，就係即係而家呢位特首就忌水噶嘛，係 啊， 咁你整多啲關帝出嚟，唔係整啲北帝出嚟咧，就 即係其實唔係制佢嘅，咁只不過就啱啱講到就係話條蛇同個龜咧，如果你冇一位一位神奇去管住制服佢哋咧，咁啊呢兩樣建築物咧就有一個異象，就令到即係難和諧咯，係嘛？咁你都想香港，即係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想香港係一個和諧嘅社會嚟去穩定發展。咁你而家又有蛇有龜喺度爭鬥緊，咁係咪即係好似頭先啊天師傅所講？喂，我哋係咪即係喺兩個建築物的中間位置起一間不帝廟、啊、或者一個巨型的不帝像、啊去做一個平衡、啊即這件事應該就可以即我們所想到的一個化解的一個方式來的、 我有一個大膽想像，因為不帝對我來說就 很重要的，因為我白髮魔女傳的時候呢就係、是、即係專係要去揾嗰啲不帝啊，即係真武大帝咧，佢嘅嗰個淵源咁。咁啊，最近都武當山咧嗰度咧，咁我都想同佢諗一個真武嘅古仔。咁啊，有個天馬行空嘅個想像咧，即係睇下師傅覺得有冇用嘅。因為如果整一個我哋而家咧係應呢個時代嘅呢個不帝咧。除了龜和蛇之外，再多一個生物，它是什麼生物呢？我們電影就叫神火飛鴨，在神話裡面來說就是三腳八趾鳥， 都是一隻雀來的， 烏鴉黑太陽烏鴉，三腳八趾鳥，在我們日常用就叫它神火飛鴨。因為不帝咧去武當山未開山之前咧，烏鴉引佢入城嘅，咁啊三個靈物夾埋阿不帝咧一齊咧啊三三不盡啊，就好好多 紅啦， 係咪得咧咁樣啊？ 係啦，唔知嘅。不過以術數嚟講，我哋就有咁啱有一個呢個想法，有個考究。咁你話成唔成？咁啊，當然就要做過先知嘅。咁啊，亦都會唔會真係可以起到一間不帝廟或者一個不帝像喺 呢兩個建築物嘅 中間 咧，咁呢啲就真係唔知啦。 係啊，節目差唔多到尾聲啦，咁我有個人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啦，兩位師傅。咁我哋講嚟講去，即係呢排，譬如香港咧，就嗰個矛盾又好犀利啦，啊，各方面其實都有嘅，唔係淨係政治。即係如果從你哋兩個嚟講咧，矛盾係一方壓到另一方之後，個局勢揾即係有轉變好啊，定係還是係大家保持喺度，即係去化解嘅好啲咧？ 其實如果我哋自己睇香港嘅歷史咧，其實香港每逢發生一啲重大嘅，譬如好似天災人禍都好咧，咁其實香港人係好團結嘅。咁啊，團結咗之後嚟講咧，亦都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就先破咗之後， 先破後立， 而後建。咁先破而後建嘅意思嚟講咧，就係話每一次遇到一啲重大嘅禍害嘅時候嚟講咧，咁香港咧就跟住慢慢地咧，佢又會恢復翻，即係會復原翻嘅。咁其實都睇到咧，其實香港人咧本身內部香港人啊，其實真係都好團結嘅。非常團結，咁呢個咁團結嘅其中一樣嘢嚟講咧，我哋就係講香港人本身個氣場啦，真係好正面，即係咁樣。即係每逢我哋遭遇到好多困迫啊，好多困難都好咧，咁其實我哋都可以迎難而上嘅。咁我相信嚟講咧，即係未來幾個月比較關鍵啦。咁而且我哋睇到頭先嘅基民咧，我自己個人咧就係都係向好嘅，即係咁樣去睇咯。 樂觀啲咯，唯有就 啊，同埋咧喺呢度咧就少時間回應一下，因為有啲網民咧咁，佢哋都好有心嘅，因為點解咧？上次我哋咧就阿紀圖兄，咁我哋咪話用比卦去解決香港之間嘅事，即係要求和諧啦咁樣。嗱，比卦作用咧好多時候我哋喺風水上面嚟講咧，就通常係家人方面嘅，咁同埋嚟講咧就最主要就係夫婦方面嘅。咁啊，後來我就同阿黃師傅咧，我哋亦都好多時喺度傾偈啦，咁希望可以咧可以用術數互講。 術數夠講， 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去睇啦。咁我哋回應一下一啲網民嚟講咧，咁我哋兩個最近咧，我哋都研討過咧嚟講咧，可以用天火同人 係咩嚟㗎？ 嗱，天火同人卦嚟講咧，係代表咗嚟講咧，就比喻一個同心合力嘅、去做一 天火同人卦。 天火同人卦，咁、天火同人卦嚟講咧，我哋最明顯係睇到一個 logo 咧，就係中華遊樂會啊、中華遊樂嗰個 logo 嚟講，就係用咗天火同人卦喺度。 我睇下先啦，你講下你用 中華遊樂。咁天火同人卦嚟講咧，其實代表咗咧就同心協力嘅，即係話除咗因為比卦咧，好多時咧就寓意喺婚姻方面啊嘛，但係天火同人嚟講咧，就反而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喺朋輩方面啦、朋友方面啦、公司嘅同事方面嚟講啦，或者一啲大型嘅機構嚟講咧，大家同心協力去做一件事， 就算佢冇血緣關係都冇問題。 係啦，冇錯啦。 其實可以舉翻一個例子，即係咁啱得咁巧嘅啫。就譬如當日第一次大遊行啊，六月九號啊。六咪就係天咯，九咪火咯， 咁 講咪天火同人咯， 啱啱 嘅，係嘛？咁所以第一次咁一個百萬大遊行咁樣行咗出嚟咯，咁即係呢個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嘅啫。咁所以我哋兩個喺度傾開偈嗰陣時就即係會諗到 諗 呢個卦 咁 解。 如果你咁講，你咁講嗰日有個天火同人卦，咁我諗件事都係會好嘅， 向好向好嘅，完全係向好嘅。 即係呢個六十四卦其中一卦嚟噶嘛？ 我睇到啦，咁大家自己可以揾啦，就同人卦啦， 係啦， 同人卦嚟嘅就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卦象，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去睇。 上網查查到。 咁啊，好多謝兩位師傅啊，因為咧就好似兩位哥上嚟咧破咗我哋神秘之夜個收視記錄， 好似幾多萬啊？ 十萬啊？ 過咗好似 過咗啦， 好似過咗十萬， 過十萬。 我哋自己都冇諗過，真係都冇諗到啊！ 咁但係 咁啱啦，咁啱時事問題啦。 咁但係一聽咗之後就心定咗啲嘅。我都希望即係呢一個咁嘅信息俾到喺電腦旁邊嘅觀眾啦。 希望俾到啲正能量大家，好冇？ 好。啊，今日神秘之日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